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午嘅5:41，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6:54。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起投票啦！ 时间流转，风景依然。 作为一个沙田友，我最有情怀的地方一定是城门河啦。 精明一点，方建议。 那么那时候行路翻学，经过骰子区就去到学校，就是在城门河隔离的了。我知道近年城门河都进行了这个河道改善工程，而我都搬走了。不过我相信它会长留在我的心里。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19日举行，进入投票站需佩戴口罩、量体温和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和孕妇。 出示身份证，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和派选票。 及印后，选票正面向下，唔使对接，按指示将地方选区和功能界别选票放入适当票箱。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陆宇光同埋杨立门为大家主持啊。杨立门你好。 你好，大家好。 嗱，讲讲关于通关啦，同内地通关嘅问题啦。咁其实呢，特区政府早前呢就係就住通关嘅准备呢就推出咗香港健康码。咁上个星期五呢已经开通咗㗎啦。截至到今日中午12点呢，咁一共有大约係395,000名市民呢就申请咗注册账户。当中呢大约係117,000人呢已经启动咗账户啦。咁有咗呢个港康码之后呢，咁其实而家未用得住嘅。咁将来呢如果通关之后咧，就可以将呢个嘅香港健康码就转换成咧就系内地嘅粤康码咧就对接，咁就可以咧系上内地咧就免检疫啦吓。 系啊，我都申请咗啦呢个港康码，不过咧因为我一时间咧就冇呢一个住址嘅证明啊。咁因此咧，佢就話嗰個驗證碼咧就要寄去我個住址嗰度。咁我再收到之後咧，就再根據嗰個驗證碼咧，先至係正式可以啟動呢一個港康碼咯。但係嗰個整個過程咧都幾順暢嘅，我覺得。佢俾45分鐘俾你，但係咧我諗你5分鐘之內應該可以做到㗎啦。咁當然而家未用得啦。咁但係咧就都好聰明嘅做法，因為而家就唔需要，而家做咗之後咧，到時就唔需要大塞車啦。因為如果真係公布了几时可以真系通关的，或者那个配额每日有几多的，咁就可以避免到即系啲人去大塞车啊，咁样吓，咁啊早啲即系申请咗咧系好嘅。 嗱，头先呢个系阿杨立门自己嗰个个人情况 啊， 其实大家系可以上载翻你自己嘅住址证明， 咁就唔使又要再等嗰个验证码嘅。 又或者你住喺公营房屋嘅吓，其实咧呢一个嘅健康码嘅注册系统咧，亦都有连接到相关嘅资料库啊，咁所以咧就如果你住喺公屋嘅话，咁就自动咧就系会得到你一啲嘅住址嘅资料噶啦， 系啦系啦系 啊。好啦，咁啊嗱，呢个健康码就系已经系开通咗，让大家注册啦。咁究竟啊嚟紧系即系当开通嘅时候，咁系点样系有几多名额吓？有边啲人可以优先去到获得免检疫通关呢？ 系 上个礼拜咧就系特首林郑月娥咧都讲到话喺呢个通关嘅初期咧，就必定會有一個嘅配額制度。咁佢又話咧，就香港作為經濟體咧， 要優先處理一啲有經濟需要人員嘅往來啊。咁、以前一啲豁免來港檢疫嘅一啲群組，包括係可能係有經濟業務啊、嚇公務需要啊、商務需要，譬如一啲上市公司啊、一啲廠房嘅一啲領導層啊，以至到一啲嘅專業人士啊，嚇都係咧有一啲嘅豁免。以前係來港係可以豁免檢疫噶，咁而家咧就政府就係聯絡緊相關嘅一啲群組啦，咁就係制定緊一個優先嘅組別。將來咧如果有配額定咗啦，可能咧都會優先咧就俾佢哋咧係以一個申請呢啲嘅配額咧去到通關啦咁。咁特首都話啦，都知道咧有啲人咧有商務公務以外嘅需要嘅，咁佢都話咧想爭取咧一啲有迫切需要嘅人士嚇，咁係攞到一啲嘅配額啦嚇，咁但就未講到咧係究竟點樣做法，呢個就成為咗大家嘅關注點啦嚇，因為即係配額初期有配額，大家都明啦，咁但係咧就的確咧有好多人咧係需要係上內地啦嚇，處理唔同嘅即係屋企嘅事務、個人嘅事務、公務咁。咁而家就話即係俾一啲嘅商界公務咁係優先咧去到攞呢個配額，咁就有好多人出嚟講話啊，其實咧我自己嚇都有好多嘅家庭嚇，自己嘅生活嘅需要係要上內地嘅，政府有冇辦法都喺呢啲嘅優先群組裏面撥一啲配額嚇？俾呢啲有需要嚇上去嘅人士咧嚇， 係啊，呢個的確需要係從速咁樣去做嘅呢一個嘅安排，因為政府畢竟唔可能淨係去處理即係經濟發展方面嗰個嘅顧慮嘅嚇，人流方面人民方面咧亦都係有需要去溝通啦。咁一個即係負責任嘅政府，即係同埋一個即係有人民關懷嘅政府，亦都需要係列出一啲喺配額配額下邊有邊啲類別嘅市民係因為咩事都係同樣係需要真係翻內地嘅嚇。咁但係咧就呢一個行政方面咧係會幾複雜嚇，即係我哋可以想像得到嘅嚇，因為個人嘅情況有好多唔同啦。咁譬如話你有紅白二事，咁你係咪要限制住某啲親戚嘅紅白二事，你先至即係有得呢一個嘅配額咧？咁呢個全部都要定出嚟，定完出嚟之後，你仲要諗究竟點樣去實行啊？點樣去執行咧？點樣去審核咧？咁呢個係牽涉到都幾長嘅或者幾複雜嘅啲行政程序嘅，我覺得 係嗱一啲嘅商界人士咧，咁以往係來港豁免檢疫嘅群組咧，咁佢哋嘅身份咧係可能係比較容易啲去證實嘅，佢係上市公司嘅領導層嘅，佢係一啲嘅專業人士嘅，佢一啲嘅特定嘅公務需要嘅，咁可能咧係比較容易咧去證實佢哋呢個嘅過關嘅需要啦。咁但係頭先就講啦，如果係一啲嘅家庭嘅狀況啊、紅白二事啊，又或者係探親人啊等等。呢啲可能比較難去證實，比較難去提出一啲證明啊，證明你一個急切嘅需要去做呢件事。咁變咗咧，政府部門可能就要花好多嘅人力物力啦、時間啦，去到係審核呢啲嘅申請。咁又會唔會就可能令到通關嗰個時間係即係阻礙咗咧？咁而其實譬如就算佢真係有呢啲嘅急事要上內地嘅時候，咁其實係咪又係可以及時咁樣？即係俾佢哋係申請到而咁樣上去咧， 可能真係有一組嘅特別職務嘅人員係真係處理呢啲個案先得啊！我覺得 係啦。咁不如都問一下聽眾啦。咁大家唔知道自己嘅屋企裏面有冇呢啲需要嚇、個人嘅需要、家庭嘅需要，要係快啲通關上內地嘅咧？咁我哋頭先提到嘅一啲行政問題，大家有冇建議可以點樣解決咧？係啦，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872311，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 国剧八三零呈现原班人马回归《大江大河二》。 鲁徐华之前一晚，鲁司长同佢通过电话，想佢劝宋运辉放弃同日本企业合作。咁究竟宋运辉会点抉择呢？ 《大江大河二》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流程星期一至五晚同大家想当年。 旅游乐园星期六晏昼就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喂，梁礼勤榴莲，大家都系一台大家庭，不如一齐玩一下啦。 梗系好啦，阿星。十二月十七号星期五下昼三点， 我哋两班主持就会请埋歌手 Kim M 黄建文、 MC 张天赋、黄淑曼喺公展会同听众玩游戏、送奖品同唱圣诞歌。 哇，呢、這个咪就系 香港电台、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合办手下城旅游公展乐游游。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关于在通关的初期，究竟除了商界人士和公务人士可以优先拿到配额之外，大家觉得还有什么人呢就应该是优先都拿到一些配额呢，就是免检疫上内地呢？欢迎打来1872311跟我们谈一下。昨天呢就社区组织协会呢就开了个记者会，就认为呢是应该将一些配额呢是给一些有特殊紧急需要的人士和探亲的人士。究竟他的建议是怎样呢？就电话旁边呢请来社区组织协会的副主任施丽珊。施丽珊你好。 几位你好。 你好。 可不可以讲一下你的建议是怎样？ 我哋建议其实就佢嘅通关名额就唔应该淨係俾商务嘅，因为好多嗰啲家庭有好多急务要办啦，即係包括咗佢哋有啲病，即係有啲家人係喺内地係病危，好需要佢哋返去照顾啊，见最后一面啦、甚至有啲过身要去奔丧啊，咁、其实都等咗好耐都等唔到嗰个特殊嘅批准，好、多人都好心急，即係希望可以帮手。咁另外亦都有一类呢就係单程证啊、即係佢哋已经大陆批咗佢个单程证，但係佢又返唔到去。咁、其实点解佢哋返唔到去呢？有几个原因嘅。一个呢就係、大家知道返去内地要隔离都几长嘅时间嘛。咁即係隨時減埋要成个月嘅时候呢，就好多人呢啲如果有返工嗰啲啲老细唔放啦。咁另外有啲呢要照顾细路仔亦都唔可能返去咁耐，小朋友要返学嘛。咁另外就钱啦，因为隔离呢都唔少钱，咁所以啲基层嚟讲又冇钱又冇时间，真係搞唔掂。如果你话佢可以返嚟一两日又可以返到嚟，咁佢哋会容易啲去做囉。咁、所以就即係好多家庭，我哋一讲呢个问题已经好积极好主动搵我哋。咁其实过去嗰两年我哋係不断收到啲求助嘅，即係家庭即係讲佢哋有啲困难嘅情况囉。 可唔可以先讲下啲人数方面嘅问题？头先你哋讲到第一就係一啲嘅跨境嘅家庭啦，咁究竟呢啲係有几多係有即係譬如直系亲属咁样係两内地同香港两边跨境嘅呢？咁第二就係头先你讲话即係要经常上去处理单程证嘅人士，咁又有几多嘅呢？ 我哋其实依家收到嘅个案呢就多啲呢係如果我哋上次嘅调查呢就讲緊六成几七成嘅人都係讲緊佢哋因为嗰、那个屋企有人危病咧，佢真系需要去睇嘅，系啦。咁呢班人有啲甚至要奔丧嘅，咁奔丧都有一成几嘅。咁跟住大概一成几咧，就系佢因为个单程证需要去急办啊，同埋去攞翻个单程证，因为会俾人取消嘅。咁呢啲都会有咯，系啦。 施丽珊，我想问一问咧、即系我系关注嗰个落实嗰个程序系点样，因为我谂理论上我谂冇人会反对话，其实即系我谂市民都有好大嘅私人理由去翻去内地啦。咁但系譬如话头先你讲嗰几种嘅情况，譬如话有亲属或者系真系近亲啦，系有病嘅，或者就嚟即系去啊咁样，或者真系要奔丧啊咁样。 系啊，呢啲比较危急啲咯，会系。 系咁咁危急嘅时候，点样去证明即系嗰个嗰、那个？个案， 我哋其实同啲居民都有叫佢攞啲文件噶，包括咗攞啲医生纸啊、公安局嘅通知啊、佢哋嘅关系证明啊，咁佢有啲都有写咗啲文件翻嚟嘅。 系， 咁所以我估都系可以叫佢出示呢方面嘅文件去证明咯。 OK， 咁嗱，如果政府係覺得佢都需要一啲幫手喎，即係嗱，因為商界嗰陣我自己都有一啲經驗咧，就係、是、由一啲商會去即係證明嗱呢一個人咧就係、是、即係有公務需要上去嘅咁。咁如果政府話需要你哋一啲志願機構去幫手去證明呢啲咁嘅個案，你哋做唔做得到咧？ 都可以嘅，因为有啲个案系我哋都熟嘅，都知道佢一不嬲都讲咗好耐嘅情况啦。咁呢，我哋都会同佢攞啲文件嚟证明咁样咯。 咁如果嗰個配額啊，嗱而家講緊話每人一千個啊，咁呢個就即係比較少啦、嗯。如果真係要係啦，即係如果真係要處理公務嗰啲人，咁可能分譬如幾百俾你哋，咁已經算好好啦，係咪？咁但係如果你真係有咁多個個案，點、嗯、樣去排嗰個先後次序咧？ 我諗佢最好就係有啲名額係俾緊急嘅嗰啲。俾咗先，咁除非緊急嗰啲用唔曬，你先再分落去其他。咁當然佢可以，我哋其實依暫時建議，如果你比如有一千個，咁我哋覺得可唔可以三成？因為累積咗好多緊急嘅個案，可唔可以三成俾咗緊急嘅個案先咧？咁跟住有兩成係即係探親啊，嗰啲啦。咁、其他嗰啲一半咧就係、商務啊、公務啊嗰啲啦。咁而緊急可能你有一排已經批咗一啲，請嘅時候就唔需要咁急名額嘅時候，就先再攞翻出嚟。分开俾几类其他嗰啲咯。咁、我哋觉得个名额系随时可以，即系去检讨嘅，即系因应个需要，就唔系话死固固依家咁嘅名额就以后都唔改嘅。 嗯， 系啦，咁随时用唔晒嘅时候，佢可以调配喺其他嘅类别嗰度咯。 系我见你哋都有建议一个计分制，咁、就系、是、即系去判断嗰、那个 我哋系啦，我哋 觉 得可以用计分嘅，除咗紧急之外，其他都可以计分。你累积咗，比如一个星期嘅申请，咁睇下边啲急啲嘅，咪批佢先咯。系啦， 咁但系呢度可能都涉及好多一啲主观嘅判断啦，例如话佢喺内地嘅一啲亲人，究竟佢个病情系危急到咩程度咧？系咪话紧急到要佢真系即刻要翻去探佢咧？咁呢度可能好多争拗，点样处理咧？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 我谂其实佢哋应该做一个医生指点写咯，同埋可能俾个亲人嗰个关系情嘅紧密程度啦，同埋嗰个病嘅严重啦。咁呢啲其實就要睇翻入境處咁樣判斷咯。咁如果你需要志願團體去幫手，又去了解翻個情況，可以做推薦都得嘅。 因為可能會牽涉到譬如話親屬嗰個類別都可能要要斟酌， 應該係父母子女啊、 配偶啊咁樣啦， 親嗰啲配偶啊嗰啲就會比較即係可能係優先咯。 但有可能又要一啲方法你去證明，即係你同嗰位親屬嘅一啲關係，可能要 出世紙嗰啲。我見有啲咧，就算佢出世紙，比如可能有啲九十年代冇出世紙，但係佢有公證書啦，或者係村鎮長可以幫佢寫證明咯。 係。 系啦， 但系有阵时有啲个案，譬如话啊，其实系嗰个姨妈嚟嘅啫，不过咧就个姨妈咧就冇仔女嘅，就最亲咧就是香港嗰个人。 所以呢啲咪又系要佢可能村镇可能帮手写咯，系咪？我估呢啲咁嘅名额唔会有人呃你咯， 系 即系佢真系有需要嘅先会同你搞，佢真系唔会，而家唔系都唔会有人同你搞呢啲嘢咯。 嗯， 系啊。 你有冇即系接收到一啲嘅求助个案啊？即系究竟系譬如话讲一啲个案嘅故事俾我哋听下，佢哋究竟有乜嘢需要要急于上内地啊？ 我哋有啲个案就包括咗，比如佢其实佢佢爸爸系病，我最近都写咗个个案俾入境处，俾政府嘅，即系佢系个爸爸病得好紧要噶啦。咁、佢就即系个女又因为两年都翻唔到去，咁佢好想见个女最后一面嘅。咁啊，成日都喊喺屋企。咁即系所以个女都即系自己都好心急，即系个爸爸即系咁嘅情况，佢又翻唔到去。咁、所以我哋都帮佢写咗好多封信去政府，但系政府就话要等通关名额。咁另外有啲咧，就係佢其實係揾我哋嗰陣時就未過身嘅，咁有幾個都過身啦。所以就即係其實呢個都幾大嘅遺憾嚟嘅，即係對於一啲即係家庭嚟講，有陣時即係佢哋係好親嘅父母子女啊嗰啲，其實係好大嘅障礙咯，會係。咁我哋都有一啲咧，即係因為為咗要奔喪啊，病人危即係屋企人危殁咧。佢真系冇办法，就要辞咗份工，同埋咧就借钱咯，翻去做隔离咯。 系。 咁即系呢啲都有咯，亦都有啲要攞单程证，再唔攞惊佢俾佢取消嘅，又系要即系辞工同埋欠债咯，真系要借钱咯。咁要唔系佢真系搞唔掂，冇办法可以应付到嗰啲隔离费同埋隔离时间。咁啲老细亦都唔放人，都冇可能同你放你成个月咯。系啊，翻嚟先再搵工咯，唯有。 政府就話佢而家就喺度考慮緊呢啲真係私人理由嘅一啲類別啦。咁佢哋一路喺度嗱，我哋有理由相信佢哋喺度諗緊啊。咁但係佢有冇諮詢過你哋嘅咧？嚇， 深圳佢自己係有一個咧，關於呢啲咁嘅出入境嘅一啲疫情下嘅一啲酌情嘅安排㗎。 嗯， 即 即係佢哋內部喺嗰個上市入面，所以我哋覺得其實香港都可以同佢哋傾下，睇佢哋嗰邊嘅做法啊。咁大家咪可以傾下，其實點樣大家可以容易啲去批咯。 即係話其實好可能係香港政府係要參考翻即係深圳嗰個做法。係 啊，其實可以同內地傾下，其實佢哋嗰種酌情批啊，嗰啲名額係點樣去安排啊？啲類別啊，咁大家可以參考咯，我覺得係。 但我就想象咧，即係就算 人哋已經有咗好耐啦，我哋就一直都冇。 嗯 係人哋嗰個係會包括埋啲。探病啊，各樣嘢嘅。 嗯 ，OK， 系啊。 但我就諗咧，就算話係將來啊，譬如200个係探親，200个嘅係一啲緊急需要嘅一啲配額申請者，聽落都可能係好唔夠嘅喎、 其實好唔夠㗎，所以我哋覺得咧，其實政府都要着手咧，點樣去真係擴大嘅通關名額啊？即係可能係反而想反轉頭、就是，就係除非嗰個省市係嚴重嘅，即係確診。我哋先唔去嗰個地方，但其他地方就可以開放嘅、即可能係咁樣多啲咯。 不過有理由相信係內地嗰個關守得比我哋緊好多，即係你開放邊啲地方、可能香港係真係爭取緊，但係內都要聽內地咯。我諗係咪啊？即 係內地都可能有咁，所以我哋比如無論可能要堅持戴口罩啊，同埋一啲檢疫啊，或疫苗啊、健康碼啊。即係我哋覺得呢啲都可以繼續做，啲、居民都好願意做嘅。 好，唔該曬施麗珊啊，多謝你嚇。施麗珊就係社區組織協會嘅副主任。我哋電話187231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去年六四集会案中，不明民主派人士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罪成，案件在区域法院判刑，各人分别被判处4个月2星期至14个月不等。经审讯之后被裁定罪成的被告，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被判处13个月监禁，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被判监12个月，何桂南被判处6个月监禁。至于早前认罪的5名被告，前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判监14个月，前常委蔡耀昌被判监12个月，前常委梁耀忠同梁锦威分别被判监9个月，民主党胡志伟被判监4个月2星期。法官判刑的时候提到，李卓人在案中角色突出，蔡耀昌同梁耀忠在保释期间犯案，他们知道会面对严重后果，即使他们在其他案件被判处缓刑，缓刑在本案中并不适用。屯門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圓小學上星期向學生播放由教育局提供涉及日軍侵華處決平民和嬰兒被殘殺的片段，引起部分學生恐慌和家長投訴。有小四學生說，當時看到片段很害怕和不開心，有同學回家之後情緒不穩定而哭。他又說，今天學校安排特別課堂輔導學生情緒，老師說學生可以將感受寫在紙上，老師會再安慰有需要的同學。有学生说，上星期观看有关片段的时候觉得很害怕，当时老师叫害怕的学生可以离开课室不用看。校方和办学团体保良局回应说，得悉有部分的学生感到不安，校方十分关注，会疏导学生的情绪。校方日后亦都会倍加留意，按不同级别的情况适切调整教材。海关破获20年来最大宗走私香烟案件，拘捕3名男子，并扣查5个怀疑涉案货柜，检获4700万支未完税香烟，市值1亿3000万元。海关今年全年共破获3811宗私烟案，合共检获4亿500万支嘅私烟，检获私烟数量倍增。海关说，案中的私烟以海路进入本港，并计划存放在货柜场内，再分拆到市区出售，不排除犯案人士因为圣诞新年节日临近，加上物流供应链紧张下，囤积大批的私烟，准备在节日期间出售。海关又相信，除了在本地出售，不法分子亦都会将私烟出口到欧洲和澳洲等地，相信不法分子会利用圣诞和新年的物流旺季，鱼目混珠偷运私烟，海关会调整策略。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筹备一场咁大规模嘅选举，涉及嘅人力、物力、资源，单靠选管会同埋选举事务处嘅架构系唔可能嘅。 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冯华： 我哋好高兴政府全力支援，喺唔同政府部门借调咗好多公务员帮手。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 在香港，大家都为了未来不断努力，而你的一票可以让我们有个更美好的未来。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还有6日，投票时间为朝早8点半至夜晚10点半，记得投票。有疑问请上 elections.gov.hk 或致电2891-1001查询。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咧，係喺通關嘅初期啊，咁啊，究竟除咗商務同埋公務人士之外，大家認為仲有啲乜嘢人咧應該優先俾一啲嘅配額佢哋申請咧嚇？咁啊，頭先我哋就訪問咗社區組織協會啦嚇，咁佢哋就話咧有啲嘅喺呢個疫情啊嚇，呢、這個要來港檢疫嘅問題，或者係即係上內地都要檢疫嘅期間咧，咁啊有啲嘅內地同埋香港嘅跨境家庭啦嚇。內地有啲嘅親人咧就過咗身，但係香港嘅親人咧都未能夠咧就親身上去咧見佢哋最後一面，咁都係成為咗一啲嘅遺憾啊。咁譬如奔喪啊，或者探一啲嘅病重嘅親人，係咪一啲應該係俾佢哋優先攞到配額通關嘅人士咧嚇？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噶嚇。咁啊，電話旁邊有許先生喺度，許生你好， 係你好你好， 請講啊。 嗱，就咁樣啊，主持人，我想講啊呢個配額嘅問題 係。 咁而家即係初步啊，佢未正式公布啊，只係喺度好似測緊水温咁樣，不斷咁講呢啲，又有商務嗰啲優先等等等等。咁你諗下，香港有700多萬人，其實喺香港翻大陸，即係當係疫情之前冇未有今次嘅問題，正常嘅時候係香港絕對係好多萬人一日啊，係好多萬人翻去呢、這個。翻呢個大陸噶嘛，咁你不管你私事好、公事好、咩事都好，總之就有啲人啊上個2個鐘頭翻落嚟都好開心嘅。咁但係你而家咁樣設一個咩係乜嘢話優先啊等等，係唔啱嘅你咁樣做法。所謂商務人士佢做嘅係乜嘢？都係為私人，都係個人嘅問題啫嘛。做啲嘢出嚟，唔係為全香港人做噶嘛。啱啱先我咁講。 系 ，OK， 好多谢晒许生嘅意见吓。咁其实咧，就特首都有解释点解会初期通关嘅初期一定要有配额制嘅，因为其实都参考翻咧现时嘅回港二、来港二，其实嚟香港咧都有一个嘅配额制啦吓。咁所以都系即系究竟睇咧就睇住嗰啲嘅人士啊，有冇一啲嘅个案出现啦吓，整体两地嘅疫情个发展系点啊。咁所以佢都讲到话咧，就而家呢个嘅喺将来啊吓通关嘅初期咧，都无可避免咧會有一啲嘅配額嘅嚇。 不過我諗個聽眾係唔係話即係唔同意有個配額，而係唔同意即係嗰個優先權俾曬商界嚇。咁呢個都可以理解嘅嚇。咁 又不如都問問，繼續問問大家嘅意見啦。大家又同唔同意呢個方向咧嚇？電話旁邊有廖生喺度。 喂，係 請講。 係啊，我係中港司機嚟嘅。 係。 咁咧，我就係。即係我哋中港司機咧，就日都要咁樣上上落落噶啦，開工。咁但係而家你話通關，我哋呢啲係繼續係被閉環管理嘅喎。完全冇人理嘅，我哋感受喎，似乎打針咧啊優先啦，啲司機去優先啦。好啦，而家你話啊通關啦，咁呢班司機咧上到，因為好多咧喺大陸住嘅，香港冇地方住嘅。咁咧變咗要閉環管理，就翻咗屋企。 哦， 可唔可以讲仔细少少咧？我谂即系货车司机个情况，大家都连月嚟咧都有报道啦。咁啊，所谓闭环管理对你嚟讲有几唔方便？可唔可以讲下？ 有几唔方便嗱？其实我哋而家上到大陆咧，话就话个豁免权咧就系14日，唔使豁免14日啦。但系上到之后咧，你系冇自由噶。 哦， 啊，你係一係咧，你就去俾佢安排你一個地方嗰度坐喺度等車翻嚟咯。一係咧，佢就話有啲喺上面有地方住嘅咧，佢有酒店俾你嘅，你就翻酒店嗰度等咯。你就完全就唔可以出街或者同任何人接觸啊都唔可以，攞文件都唔得。 係咪嗰啲酒店真係好似嗰啲隔離酒店咁樣，即係唔可以出離開間房㗎？係咪？即係有人看住曬㗎？係咪啊？ 係啊，冇錯，冇錯。 咁你哋可唔可以？你哋可唔可以選擇翻翻嚟香港住咧？即係自己屋企住咧？ 可以，但係你如果你翻嚟香港住，你始終做呢行咧，你唔方便咯。因為你始終你我哋揸啲車又大架，你知道而家擺位又冇地方擺，咁你如果有時夜晚翻到嚟好夜嘅，第二朝好早開工，得幾個鐘頭嘅啫嘛。咁你休息嘅時間你都唔夠你。所以好多人咧，即系做呢行都系住大陆呢边噶嘛。 系，明白。 好啊，多谢晒廖生啊， 多谢晒你意见啊， 多谢晒廖生。咁其实系有好多嘅内地同香港两边走嘅货车司机咧，好多都喺内地咧系有自己嘅家居噶。咁所以如果一个闭环式嘅管理咧，对佢哋嚟讲就又系几唔方便嘅，又唔出得街咁。 唔知计唔计落嗰个配额嗰度又唔知。 不过而家就呢而家货车司机就已经系有啲豁免咗，仲系豁免咗。 咁但系佢仲要咩嘛？佢比香港唔使咩啫。唔使隔離啫，但係喺內地佢而家頭先講都話真係閉環式 嘅，所以係要閉環式咯，即係佢可以喺內地免一個強制嘅檢疫，咁但係就一個閉環式管理嚇。咁呢個都可能係另一個問題啦，大家可能留意一下呢一班朋友嚇，佢哋個情況係點啦嚇。我哋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咧講講其他話題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iu again. 今个星期我哋讲 What's your star sign? 你个星座系乜嘢咧？或者 zodiac sign? 十二星座嘅英文，第一个我哋讲嘅系白羊座。白羊座嘅英文咧，我哋叫 Aries, Aries, Aries， 全法系 A R I E S。Aries 重音在第一个音节 Aries Aries Aries 如果你金牛座的话是 Taurus Taurus T-A-U-R-U-S Taurus Taurus Taurus 第三个我们双子座双子座是 Gemini Gemini Gemini G-E-M-I-N-I Aries Taurus and Gemini 白羊吧金牛同埋双子座 ，Aries, Taurus and Gemini。好啦，今日我哋讲住呢三个先，听日继续，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 时间是下午的5:46，自由风自由风呢一次就关注到 Omicron 这个变种病毒株在全球的散播情况和它的威力。其实世卫都说了已经有最少57个国家或者地区已经有出现了 Omicron 的变种病毒。而大家都关注究竟这个病毒出现它的威力是怎样它的传染性是怎样同埋会不会削弱呢就是疫苗的效用呢最近就是港大和中大的医学院就是联合做一个研究就发现这个 Omicron 变种病毒株会大幅减低这个 BioNTech 伏必泰疫苗的病毒中和能力达到32倍或者以上，代表乜嘢咧？咁可能一阵间都问下专家啦，但系都亦都大家关注到啊，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有冇需要打第三针啊？吓，即系就算系你打咗两针伏必泰，会唔会都要短时间之内再打第三针啊？咁样啊？ 系啊，我觉得如果真系有医学嘅证明话打咗两针都嗰个免疫力系急速下降嘅话，面对呢个新变种病毒咧，咁我谂打第三针真系刻不容缓嘅。我谂政府而家已經諗緊㗎啦，咁但係都仲要諗埋其即係嗰個另外啲問題就係、是、咁、究竟我打科興咁又點咧？咁呢個可能咧都政府都要諗埋呢個問題咯。 咁不如問問專家啦，電話旁邊咧就有香港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教授潘烈文啊，潘教授你好。 系主持人你好， 你好， 可唔可以解释下乜嘢叫做个病毒令到伏必泰疫苗嘅病毒中和能力系减低32倍咧？系咩意思咧？ 嗱，咁我哋过去咧都打个疫苗嘅人咧，就是、新冠病疫苗嘅人咧，都会产生啲抗体，咁啲抗体咧就可以咧中和咗呢个病毒嘅感染性嘅，咁所以我哋过去知道打咗一个月之后，打了两针之后一个月咧，嗰、那个抗体嘅数目咧系最高嘅。咁我哋就用到呢個咧，就有隻指標。咁、我哋就睇到咧，佢能夠完完全全中和到原始嘅新冠病毒。咁但係咧，一用到 Omicron 呢個病毒嘅時候咧，發覺嗰、那個抗體嘅能力咧係降低咗32倍啦。即係話咧，個病毒會有更加多嘅機會咧，去感染到一啲受咗呢個打疫苗嘅人身上面嘅。 我見到你哋咧就係有量度咧呢個嘅抗體嘅單位係嘛？其實係點樣嘅一回事啊？ 嗱，嗰個單位咧其實就講緊咧，我哋將呢個打咗疫苗嘅人咧個血咧就分析出嚟，分離咗出嚟之後咧就攞咗個血清，將佢咧逐步溝起去，溝起到10倍啊、20倍啊，如此類推。咁我哋就以呢個量單位，譬如講緊溝起咗10倍之後咧。我哋都能夠咧發覺咧，對呢個原始嘅新冠病毒咧係好有效咁控制到佢哋唔能夠感染到人嘅細胞。但係咧，如果我哋將呢個血清咧溝起咗10倍之後咧，就發覺咧佢個效用咧就已經降咗32倍，降低咗啦。咁即係話咧嗰個已有嘅呢個抗體咧，係應呢個 Omicron 嘅病毒咧個效力咧係大大降低咗。 咁係咪代表住即係面對住 Omicron 病毒啊，嗰、那個中和能力咧係降低咗32倍，就代表住係容易咗感染呢個新嘅變種病毒？ 而家現有嘅呢個指標就係打疫苗咧，打咗出嚟好效果好唔好咧，都係講緊咧我哋個呢個中和嘅抗體咧嘅數量有幾多？咁、越高咧，就相對嚟講係越係滿意嘅。咁而家睇到話係，如果佢已經唔能夠有效咁認到呢個嘅 Omicron 病毒嘅時候咧，其實即係話咧嗰、那個效用係失效，或者係嗰個效用係降低咗。咁當然啦，我哋而家係講緊呢一個係一個其中嘅指標。其實疫苗其實都可能有其他嘅指標，譬如話我哋講緊有 T 淋巴細胞嘅免疫反應啦。咁但係就而家一般嚟講咧，都係用緊呢、這個病毒嘅抗體的數量咧，係做一個唯一的指標。咁所以將來我哋都會知道，我哋要睇下究竟會唔會 T 細胞嘅免疫反應咧，打咗呢個疫苗之後，佢都有良好嘅反應咧，可以保護到呢啲咁啊受咗呢個疫苗嘅人，佢哋會減低佢病情啊，如此類推嘅嘢嘅症狀啦。 我哋有需要有几忧虑咧？对于呢个嘅研究结果，因为以前都话疫苗咧就系亦都可以防止啲患者出现重症同埋死亡嘅机会率啦吓。咁呢个研究其实有冇触及到呢个部分噶？ 而家呢个咧就未有触及到呢个部分嘅，但系睇到外国，譬如话特别南非嘅嘅数据咧，睇到佢哋打咗疫苗嘅或者系已经之前受过感染嘅人，再有呢个 Omicron 病毒感染嘅时候咧，佢哋嘅病征咧都比較輕微嘅，譬如話入醫院嘅情況啦，或者入 ICU 嘅情況咧，都大大減低咗。正正咧顯示到咧，呢啲可能之前受過疫苗或者係感染嘅人，嗰啲免疫反應咧，佢記憶免疫咧係有一定嘅保護作用嘅。咁所以我哋就更加係需要咧鼓勵市民咧，尤其是未打針嘅去打呢、這個針啦，或者如果有啲比較有長期病患嘅或者係年長嘅，佢哋就更加鼓勵佢哋咧去打一個第三針。 是不是你那个研究都已经睇埋打咗第三针之后嗰、那个那个免疫能力系啱啱又就真系升返好多，系咪你 同一个研究做出嚟？而家呢刻嘅话呢，我哋真系讲緊打咗第二针，完成咗第二针之后一个月嘅情况。咁第三针之后会点呢？我哋就未有呢个数据，因为但系呢就外國咧，特別是南非嘅時候咧，佢哋啱啱有爆咧，咁樣比較清楚。咁佢早期有啲逐手研究，就發覺打第三針之後咧，佢哋嘅抗體嘅數量喺血清裏邊咧係大大提高咗嘅。咁亦都有能力咧去減低受感染或者係中和呢個病毒嘅 Omicron 病毒嘅機會。咁所以係打第三針咧係應該有效嘅。咁當然啦，我哋都要睇翻我哋本地嘅數據先至能夠作實啦。 即係話政府嗱，我估計政府都希望會開打第三針啦。咁但係係咪純粹係基於南非嗰個研究就去做呢樣嘢咧？亦或好似頭先所講，係我哋要 待你哋再做一個本地嘅研究，先至開打第三針咧？ 嗱，打第三針咧，其實就唔明白擔心呢個 Omicron 嘅問題。其實 Delta 病毒都有咁嘅情況啦，咁所以Delta 而家其實全世界都係示弱緊嘅。Omicron 係一個新嘅變異嘅株啊，咁未至到咧係全世界都係好廣泛地雖然揾到，但係佢未喺本地嘅佢哋社區當地社區中咧係傳播開去得好犀利。Delta 可能係一個比較着眼點。咁點解我哋要打第三針就希望正知道咧？呢啲咁嘅疫苗半年之後打之後咧，佢嘅抗體數量低咗，佢哋未必能夠保護 Delta 嘅病毒，咁所以先至咧，我哋開始會鼓勵一啲高危嘅人士咧去打第三針，因為我哋知道打第三針咧有數據睇到咧係能夠咧中和 Delta 嘅病毒嘅。 請問你哋有冇意願去再做埋科興嗰個個案？ 呢、這個我哋已經係做緊㗎啦。咁但係因為實在係一個好一個病毒係講兩個禮拜之前喺做咗出嚟。咁我哋已經可以着手做緊。我哋應該會好快有新嘅數據咧。睇下究竟科興嘅人咧打咗科興嘅人佢哋嘅表現係點樣？但係過去嘅研究當中咧，譬如我哋嘅研究大呢、這個睇到咧就係打咗科興嘅人咧，佢哋打兩針之後咧，那個抗體嘅數量都未必有可以打 BioNTech 嘅人咁高，咁所以估計咧，其實今次得出嚟嘅結果都會係可能會係個保護力咧都係會減低咗嘅。 好似剛才你所講啦，即係數據又唔係咁多啦，因為佢畢竟佢都係發生咗兩三個禮拜。咁其實頭先阿盧曉光講嗰、那個，譬如話係咪能夠減低個死亡率咧？而家都真係未知嘅，係咪？因為你起碼都感染咗兩個幾禮拜先至住院，跟住死亡個案可能之後先至會出現，係咪？ 呢、這個會有延後嘅情況，因為個病毒感染咗之後，佢哋可能嚴重嘅病徵，可能講一兩個禮拜之後先至可能死亡，都係講會有延後嘅情況。咁所以我哋都係咧好依靠咧外國嘅數據咧，而俾我哋一啲新嘅資料，究竟我哋需要點樣做啦？但係我哋初步睇翻嚟嘅就係話佢哋普遍嚟講咧，嗰、那個病徵都比較輕微，但係佢嘅傳播力咧係非常之高。咁如果傳播力高嘅話，即係多人感染咗啦。even 佢嘅即係儘管佢嘅感染嚴重病徵嘅情況相對嚟講少，但係多人多個案嘅話，都會有多咗人咧去入咗醫院嘅。因為講緊百分比嘅話，如果越多人有個基數越大嘅話，就越多人有機會咧係會有嚴重嘅病徵咯。 但係教授，我想問， 都唔可以即係輕視話聽到話嗰、那個病毒嘅毒性唔係咁高喎，但係但係傳播力好高嘅時候咧，多人感染嘅話，就有多啲人咧會有比較嚴重嘅情況。 教授，我想問一下咧，就今次嘅研究咧係能唔能夠得出一啲嘅結論同第三針有關咧？因為咧今次你哋嘅研究咧係打咗兩劑伏必泰嘅人士嘅一啲嘅你查佢哋嘅體內嘅抗體水平啦。咁如果打咗兩針之後一個月，佢哋嘅抗體水平都仍然咧係面對住 Omicron 嘅時候，係跌咗32倍嘅時候，咁打第三針其實有冇一個額外嘅幫助啊？ 我諗絕對會有，因為我睇到就係打第三針之後咧，嗰、那個抗體嘅數量咧係比打第二針嗰時候高100倍嘅或者以上嘅咁所以咧我哋都會睇到有多啲嘅中和抗體喺身體裏邊咧作出一個多重嘅多啲嘅保障，咁所以我會建議都係打咗第三針。令特別尤其是一啲高危嘅人士去打第三針咧，係能夠咧多啲保障到自己。 有冇需要全民包括打咗兩針伏必泰嘅人士都要打第三針咧？ 咁其實要好睇咧，就有幾個樣嘢情況啦，就係話打一般人打第二針之後，佢哋嘅病徵係咪都會輕微啦？咁如果佢輕微嘅話，咁可能大家大眾要市民要有個共識啦，係咪接受到呢樣嘢啦？是不是接受到這個病毒可以在社區裏面，因為我們知道打第二針之後他們感染到他們都可以有機會傳播給其他人，如果有這樣的情況的話，如果真的有這個 Omicron 在社區裏面 傳染，他們打第三針或打第二針那些他們沒有事，但是他會 在社區裏面大量地傳播的話，有些沒有打針的人他們或者沒有機會打到針的人，他們就會有一個危機在裏面。這個社會有一個共識，究竟我們怎樣去面對這個情況？ 我想問一問呢，你們這個研究得出來呢，是不是其實世界上是你們第一個團隊是有這個研究結果出來的？ 這個就南非或者是一個歐洲有一個 好少嘅國家咧嘅 lab 實驗室咧係做到差唔多個結論嘅、 哦。 我哋係，但係我哋咧就係、是、因為係講緊本地嘅人打咗嘅疫苗啦，佢反應係點樣啦？尤其是將來打呢、這個啊、我哋今個禮拜或下個禮拜會將會發表一個，譬如話誒、打咗滅活疫苗嘅人，佢哋反應點啦？呢啲咧 即係科興嗰、那個 新啲嘅啦，係啦，科興嘅疫苗咧，咁就會有啲多啲嘅情況，因為海外嘅話咧，其實大部分都係打 mRNA 疫苗，咁滅活疫苗就相對嚟講冇乜咁多人去做呢樣嘢，咁、我哋都眼去睇下究竟打咗呢個滅活疫苗嘅人，佢哋嘅免疫反應會點樣？ 好，好啊，唔該曬， 唔該曬 林教授啊，多謝你，係。潘利文教授咧就系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嘅教授嚟噶，咁见到咧就另外一位嘅专家咧有参与研究嘅许树昌教授咧，都讲到话咧系即系都有去参与呢个研究啦，都讲到话系要咧去下个礼拜咧，可能啲专家都要去倾下咧系咪有第三针开打嘅一个需要吓，咁所以咧今次呢个嘅研究都见到咧就系个 Omicron 变种病毒嗰个威力啦吓，对于疫苗嗰个嘅影响啦吓，咁同埋就大家即系继续要讨论。就是究竟嚟紧有咩嘅防疫措施，甚至打第三针嘅需要啦、 嗯。 好啦，我哋听一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先啦。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几单嘅意外同坏车事故，咁啊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之前近住狮隧桥底嘅意外仲系处理紧，一带嘅交通非常挤塞嘅，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反方向咧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狮隧桥第一段嘅车龙都排到近松屋村，而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龙尾就去到近顺利村。另外在西貢公路近住白沙灣的意外都是處理緊，而家呢一段西貢公路要實施單線雙程行車，來回方向的車龍分別排到去南圍同埋普通道近福民路。至於較早前呈祥道去荃灣方向近蝴蝶谷第二線的壞車已經拖走，交通回復正常。而七鹹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學較早前的意外亦都已經清理好，而家車龍就排到去東九龍走廊近學園街。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的龍尾就在康莊道橋面。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播六友邦保险81.2跌咗六毫，港交所472.8升4.6，药明生物98.2跌2.3。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矿日国际、豪量环球、成都普天电缆股份、民银资本同埋中国新电信。五大跌幅股份系麒麟集团控股、上知味、华夏文化科技、丝路物流控股同埋华宝国际。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日元113.72，瑞士法郎0.925，加元1.276，人民币6.364，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7，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677。港金系报16,62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83.9美元，卖出价系1785.13美元。港汇指数报101.2，同上星期六相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九龙龙翔道去荃湾在狮子山隧道桥底就有意外的，现在还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就受到阻碍，所以都很塞车。去荃湾的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住启福道的，东行线去观塘龙尾就去到苏屋村。龙翔道近住狮子山隧道桥底去荃湾方向之前的意外事故仲是处理紧嘅，咁而家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启福道，东行线去观塘就塞到去苏屋村。新界咧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段之前都因为有意外事故就曾经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仲系非常之繁忙嘅。去九龙方向嘅龙尾排到去大网仔路近住柏灵顿花园，去西贡嘅龙尾就去到打鼓岭新村。之前西贡公路白沙湾段意外事故清咗场，咁但系来往方向就系非常多车嘅。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消防局，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的龙尾排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湾仔之路咧，亦都系繁忙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 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咧，亦都系相当之多车嘅。龙尾去到启德隧道啊，现时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咧，要实施间歇性封闭嘅措施。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龙尾近住电话机楼。港岛而家湾仔嘅司徒拔道下行近住皇后大道东咧，好多车啊，慢车个龙尾去到纪元附近。补充返呢九龙区头先因为龙翔道话近住狮子山隧道桥底有意外啦，咁影响到附近交通都系塞车㗎。咁所以而家清水湾道下行呢近住牛池湾彩虹交汇处呢都系好多车呀，龙尾排到上去呢个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嘅。新界方面呢，荃湾路去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荃湾公园一带就仲系交通繁忙。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至到定安村安定村，近住呢个新墟至到安定村段就比较多车。黄珠路左转出去屯门公路亦都系多车嘅，龙尾近住友爱村。仲有就系青山公路啦，青山公路近住三圣村至到黄金海岸嗰段呢，来往方向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啊。沙田嗰边大埔公路而家去上水，近住沙田沥源村至到美林村段都系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起投票啦！ 选战2021地区直选论坛， 新界西南选区包括葵青区和荃湾区， 登记选民人数51万多， 由三位候选人各逐两个议席。立法会地区直选论坛，萧乐文主持， 星期二早上8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 选战2021地区直选论坛， 立法会换届选举12月19日举行，选出90名有承担、有远见的代表，当中20人来自分区直接选举，40人由选举委员会选出，30人由功能团体选出，为香港开创未来，为我们建设更美好的家园。你的一票很重要，为港为己投一票。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19日举行，行动不方便或者要坐轮椅的选民，收到投票通知卡时，请留意附上的投票站位置图。如果指定的投票站不方便出入，请在12月14日或之前致电2891-1001，申请编配去另一个投票站。如情况许可，选举事务处会因应要求安排复康巴士接送选民来往投票站。 言论自由，言论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时间是晚上的6:41，自由风自由风，你而家仲有系陆宇光同埋杨立门喺直播室呢度嘅。杨立门啊，呢个时间咧就想同大家倾下咧关于一啲历史嘅问题啦。今日咧就系12月13日啦，84年之前，即系咧1937年咧。咁当时咧日军咧就系占领南京啊，并且咧就系展开咗咧就系都系惊世嘅呢个南京大屠杀啦。咁据报咧有齐几十万嘅中国人呢就在这场南京大屠杀之中呢是死亡的。咁这个事件呢其实国家啦就是由2014年开始呢已经将12月13日呢就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了。在 香港呢度咧，咁其實係早前咧，教育局咧亦都係去信咗俾各間嘅中小學啦，咁就提出咗咧一啲學校悼念活動嘅建議，仲有提供埋一啲嘅歷史專題簡報啦嚇，同埋咧就係舉辦一啲相關嘅教師專題講座，支援啲學校啦、啲教師啦，就喺校內咧係做一啲相關嘅紀念活動啊咁。咁不過咧最近就有一個嘅風波啦，就係咧喺上個禮拜咧有一間小學啊嚇，咁咧就係、是、屯門嘅寶良谷圓圓小學咧，咁就喺課堂上面就播放咗一啲。教育局建議嘅一啲同南京大屠殺有關嘅影片啦、不過根據報道咧，之後就有啲嘅學生咧係見到一啲嘅血腥暴力嘅畫面咧，就係、是、感到驚慌嚇、啊。有啲報道就係話學生咧喺堂上面咧係喊咗出嚟嚇、啊，有啲小一學生咧係喊咗出嚟。有啲家長亦都講到話咧，就係、是、個學生翻到屋企之後咧，仍然個情緒咧就未能夠平復啦嚇。咁、見到咧就係、是、今日啦校方咧就係、是、為呢啲學生咧就提供輔導啊。咁睇翻咧就係、是、今次咧係學校喺課堂上面播放嘅影片，就係、是、教育局咧就喺信函裏面都提到噶。咁就係咧一啲叫做共赴國難南京大屠殺嘅影片，咁、大概咧就長五分鐘嘅。咁其實都係嚟自咧係港台嘅世紀長征其中一集啦咁。咁當中有啲乜嘢嘅片段呢咁、我哋都睇返呢個嘅片段啦五、分鐘到。當中呢有大概五十秒嘅時間呢係有一啲嘅歷史片段咁、就係、是、一啲嘅日軍點樣去對待啲一啲中國人啦、包括呢就係話係搶走啲兒童啦細路仔啦喺地上面拖行啲細路仔啦仲有就係活埋一啲嘅人士啦。一啲將一啲跪喺地下嘅人咧就槍斃啦，仲有就係見到一啲嘅房屋起火啊，同埋一啲嘅遍地屍骸，甚至係有B B 仔 嘅屍體啦， 屍骸嘅一啲鏡頭啦咁。咁而咧就係旁白方面咧就講到話啊，南京城咧就變成咗血腥嘅屠場啦，又話係一座人間地獄啦咁樣。 係。 咁究竟呢啲嘅影片嚇，即係當然係歷史嘅片段啦。咁但係。適唔適合嚇俾小學生，尤其是小一啊，一啲咁細嘅兒童啊、學童去到睇咧嚇。 我覺得呢件事都係有一個斟酌嘅空間嘅嚇。我就覺得嗱，呢個碟片段我唔止睇過一次噶啦嚇，因為呢個片段已經喺一啲開放嘅平台咧係播過好多次嚇，亦都喺免費電台咧都播過噶啦嚇。咁我個人嚟講就唔覺得係非常之即係令到我不安啦。當然我係成人啦嚇，即係我唔知道一個或者八九歲或者七八歲嘅學生睇咗係會係點樣。但係當然港台當年播嘅時候咧。都已經播過噶啦嘛，已經嚇都有一個所謂警告嘅，即係話可能會引致不安啦，或者係希望家長陪同嚇、即係你睇戲都有啦嚇，家長陪同，家長陪同嗰啲戲咧就唔係話細路仔唔睇得，而係即係有大人或者係老師或者家長陪同之下咧就可以播嘅嚇。咁、我諗今次嗰個場景應該就係有大人陪同啦，因為學校播啦，咁有老師喺度啦嚇，咁、亦都係我諗教育局咧係希望即係各中小學都播呢一段片嘅。因為都不是港台自己剪輯出來的，我想都是已經存在了很久的這段片、但是真的有一些小孩子是覺得、哎呀看了之後不安、這個可能現在可能小學的校長都可以考慮，就是說是不是、播給一些年紀很小的學生看的時候是可以有所避忌呢，就是譬如說有就是將他打下格啊，或者係嗰段或者唔好播啊咁樣嚇。但係你話係咪不如唔好播啦，咁你講咪得咯咁樣，漫畫化咪得咯咁樣。咁我又覺得好似失咗個意義咁，因為呢啲咁嚴肅嘅話題咧，我諗拍一段片俾學生睇咧。都唔係一個好過分嘅做法嚟嘅，因為都要講緊呢樣嘢係令到學生學習呢一件事嘅時候，即係有冇一個衝擊嘅嚇？即係你如果你就咁講咧，就個衝擊未必咁大。而且我諗喺外國有好多地方咧，譬如話日本嗰啲原爆紀念館啊。柬埔寨嗰啲即係嗰啲戰爭紀念館啊嗰啲咧，有德國即係嗰個納粹殺咗咁多人，都有類似嘅一啲咧係 真係學校帶啲學生去睇嘅。咁呢一個你話係咪即係要好保護即係啲弱小嘅心靈？呢啲我諗真係要學校自己去判斷咯。 嗯，咁但係又的確見到有一啲嘅小學生睇完之後，佢嘅情緒係受到困擾喎。咁作為教師應該點樣去處理呢啲嘅影片？係咪真係不分年紀嘅學生都照播俾佢哋睇咧？呢個係咪可以斟酌下？ 呢個就係頭先我所講，即係可以考慮，譬如話真係小一至小三咁樣，咁呢個都俾佢睇，不過可能嗰個片段可能係要刪剪少少咯，咁呢個我覺得係可以做到嘅。 嗱，睇翻咧今次呢個嘅影片啦，咁就係教育局咧喺去信俾中小學嘅通函之中咧，其中一個嘅活動嘅建議嚟嘅嚇。咁事實上咧，咁喺教育局呢份嘅通函裡面咧，都作咗好詳細嘅一啲悼念活動安排嘅建議，咁包括咧就係建議啲學校去奏唱國歌啦，要有一啲嘅默哀嘅活動啦。除咗播我哋頭先所引述嘅影片之外咧，咁其實教育局都提供咗另外一份嘅簡報嘅嚇。咁都簡報咧就講到話成個嘅南京大屠殺嘅歷史啦。咁當中都有一啲嘅歷史照片咧，咁其實都同樣地係可能有人覺得係血腥或者不安嘅。咁包括就係一啲嘅猖獗的相片啦，一些的日军呢就是要刺死中国战俘的一些照片啦，咁都有嘅。咁另外呢教育局亦都话呢是有另外一些片段呢就是可以播俾啲学生睇啦，咁。咁当然啦，咁喺呢个嘅通函之中呢，咁教育局有讲到话即是学校呢可以参考上述嘅安排建議嚇，亦都可以因應校情咧，去獨立去使用呢啲嘅專題簡報啊嚇，咁喺早會嗰度或者係課堂嗰度咧，就安排呢啲嘅校本教育活動啊咁。咁但係咧就冇特別咧就住學生嘅年紀咧，去到區分開下究竟咧唔同嘅班級、唔同嘅年紀應該接受邊一類嚇，邊一個程度。嘅呢啲嘅歷史教育咧，就好似冇去到即係區分到，咁所以咧就有啲教育界嘅聲音就話其實因為教育局個指引冇特別寫明，話呢啲嘅影片教材係適合邊啲嘅年紀嘅學生睇，咁所以可能咧學校同埋教師就咧照用翻成個教育局建議嘅活動建議活動安排。咁就變咗咧，可能出現咗一啲就未必好適合一啲年幼學生去接收嘅一個情況出現啦。咁 係你可以咁講嘅，即係我諗整個國民教育或者愛國教育呢一件事咧，其實都係呢幾年開始做嘅，即係鋪開喺即係各中小甚至大學即係去做嘅。咁呢樣嘢對香港個教育界嚟講咧，都係一個頗新嘅事物咧，我覺得嚇。咁所以大家都要係摸索一下，究竟邊個方式做係會最有效咧，同或者係唔會引致到最大最即係最少個不安咧咁樣。咁我諗大家如果見到有件咁嘅事即係發生咗啦，的確真係有啲一細路仔係即係覺得好不安喎咁。咁咪適當地係將嗰個素材係剪輯下，或者係好似頭先你講用嗰啲相片咧，相片其實即係已經見過好多次㗎啦。即係就算教科書我都見過嘅嚇。咁所以呢個我諗都可以留翻俾學校決定 啦。就住今次嘅事件咧，我哋都向相關嘅小學啦同。埋咧，系佢哋嘅办学团体咧就查询，咁圆圆小学同埋宝良局嘅回应就系话咧系用咗咧今次嘅活动系用咗教育局提供嘅教材啦，咁就话得悉到部分嘅学生感到不安，话学校咧系好关注同埋会疏导学生嘅情绪，并且就此咧系发咗通告俾全校嘅家长，日后咧会倍加留意，按住唔同级别嘅情况，适切咁去调整教材噶，亦都会更加顾及学生嘅情绪感受。咁至于教育局咧，我哋都有查询啦，咁佢哋嘅回应就系咧，今次有关嘅视频咧系早已经喺香港嘅免费电视台度播出啦，咁系属于公开资料咧，就系任何人士都可以浏览嘅。影片咧亦都有提示，部分嘅镜头咧可能会引起观众不安，敬请留意啦。咁就话学校童工咧可以备课之后咧，去决定选取有关纪录片或者其他材料咧进行授课。教育局又话咧，向全港学生提供教材嘅时候咧，系并冇硬性咁规定所有学校无差别咁向所有班级嘅学校去到播放有关嘅真实内容。学校咧系会按 注校情和专业判断，去到灵活地采用有关的教材，在校内进行不同的教育环节，是进行相关的教育活动的。 嗯， 好啦，不如都问问听众啦，大家点样睇今次嘅事件呢？你认为小学生，尤其是喺初小或小一啦，今次个事件系嘅学生应唔应该接受南京大屠杀呢啲嘅历史资讯呢？吓，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咁啊，杨立门啊，呢个时候不如都请嚟一啲嘅教育界人士同我哋倾下啦。电话旁边咧有小学校长周炳恩啊，周校长你好， 系你好， 你好， 大家好， 点样睇今次事件啊？ 其实呢今次喺即係将12月13号定为一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呢件事呢，学校系都应该系配合呢、這个即係国民教育嘅工作呢，系喺学校就系要将呢个历史嘅一个事迹向学生去宣讲。其实个目的是不是集中是想播放仇恨，反而是想借助这件事实呢，是向世人是唤醒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的。这个我相信这个良好意愿呢，我想包括学校啦，包括教育局呢，大家都知道的。不过在推行的过程当中呢，可能真是因为正如刚才各位嘉宾说，可能这个是一个暂时是今年呢比较是一个新的一年呢，好多學校都喺算摸索嗰個正式嗰個推行手法嘅當中，雖然教育局嗰、那個通告咧都有寫明咧，係請學校咧可以按校情咧去作出自我調適啊，或者係一啲唔同嘅做法咧，但係可能有部分學校可能喺已經推行咗嘅時候咧，喺呢啲位置上可能實在太尊重原有嘅設計咧，就用咗呢、這個。完全的一个指引去进行呢，可能就会因为咁而导致到有个别的小朋友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不安。咁其实我相信呢，其实学校都唔系佢嘅原意，都唔系呢一间校嘅原意。我相信佢哋都系好想将呢件历史嘅事实呢系帮啲学生认识，然后教导佢哋呢系有一个国家嘅情怀，让佢哋记得以前所种立嘅一啲一啲战争嘅伤痛呢，係应该係要学懂呢、這个历史嘅教训，亦都以史为鉴咁样，然后最重要就係学懂去放下仇恨啦，同埋播种和平嘅信息呀咁。其实学校係想咁做，但係好可惜个效果唔係预期咁好。我相信刚才你报道嗰度呢，学校会作跟进呀，同埋去调整教材呀，会安排一啲辅导啊，我觉得呢个都系学校应该要做嘅。咁、至于其他学校系咪应该有自己嘅判断去避免一啲过分不安嘅镜头，让学生知咧？其实我觉得系应该，特别系正如头先主持人都讲过，系咪都应该对唔同年纪嘅学生去接收呢啲比较敏感嘅信息嘅时候，系咪应该学校可以略为调整咧？我睇翻成份政府嘅通告咧。政府是有提的，不过呢可能真的在那个使用者的角度来讲呢，他不知道要吸哪些或者是剪裁哪些，可能中间就有些技术上是可以改善的。 嗯，比着你啊，如果你们学校去、要去用这些的教材的时候，你觉得会就住不同的年级的学生会有怎样的调适呢？ 其实呢我即是特别在我们学校呢，我们都做了这个相关的悼念活动的。不过呢我们集中就是讲个事实，让学生知道整件事情的过程。咁我们真的抽起了一些比较敏感一点的那些图片和一些影片的播放。因为我们反而呢是提醒，特别是高年班，如果他对这个事实是听完之后他觉得有需要再了解多一点，我们鼓励他就是回家同家长，特别是高年班，我们都不鼓励低年班，是鼓励高年班的学生同他的家长一起在家中在成人辅导底下收看。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亲子入一个课程的教育。我反而觉得这样会对学生来说是会是即係有成人陪伴底下、指導底下咧，學生應該唔會因為睇完呢片咧係有一個驚恐嘅一個感覺啦。 咁根據你嘅判斷，係咪應該係 因為我諗學校咧都好希望有人俾啲指導俾佢哋嘅，因為咧就學校雖然都成日都話最好我哋有校本自主啦咁，但係有某啲事情上邊咧，佢哋寧願政府講得清楚啲啦，即係唔使佢自己喺度猜度啊嘛，係咪？咁即係以你嘅判斷，譬如話係咪不如一年班至三年班初小嗰啲就唔好， 即係劃咗兩個階段咁咯，係 啦， 一年班就建議咁做，一至三就咁做，高小就咁做，初中咁， 咁係咪比較即係？ 咁其實咧，政府如果喺有咗今次嘅經驗，我相信你剛才嘅意見咧，我相信政府都可以參考。因為點解咧？呢個都係事實。如果真係牽涉到啲咁敏感嘅一啲議題，而呢啲議題又可能引起不安嘅話咧，佢真係要認真諗翻個年齡群組嗰個需要，因為每個年齡群組個需要真係唔同嘅。低年班係需要人輔導同埋陪同，特別係小學第一學習階段同。第二學習階段咧，細路仔始終個即係仲未咁成熟咧，個思維咁成熟嘅話咧，係多啲嘅提醒同埋一啲指導俾學校咧去參考係比較好啲嘅。初中、高中好自然就係學生比較成長啦，佢哋亦都接觸過唔同嘅課題，特別喺小學都見過類似嘅一啲歷史事實，咁佢再深入啲討論，多啲嘅反思，更加可以深入了解呢、這個。一个历史的典故呢是可以将它变成一个新的学习的一个新的反思咯。这个我觉得是这么好 的。今次就涉事的学校呢是都应用了即是教育局建议的教材啦。其实是不是今次即教育局可能都想漏了要在不同的年级都作出不同的建议呢？其实今次是不是应该要再仔细一点，是不是想漏了一些东西呢？ 我想我们历史教训向前看，事实上在今次出现了一件这么不愉快的事件，我想相关的包括学校层面包括教育局层面应该以这件事作为借鉴，特别在日后好像刚才你一个主持人的建议和分析，我觉得这个是可行的，即是分不同阶段认真再想推行的时候应该怎么做。而当然也不是就各个学校这么成熟地去处理这个即是国情教育的工作，即是始终推行这个国家安全教育都是去了一年的时候同是四年当中，那当中还有很多地方是需要改进。同意。 OK， 好啊，唔该晒周炳恩校长啊，多谢你。 好，唔好客气，多谢你。 系周炳恩校长咧，就系一位小学校长嚟噶，咁相信咧就系佢都讲啦，即系都系一个经验嘅吸收嚟嘅吓。今次都会唔会即系将来啊，再去到接触呢啲嘅历史嘅议题，尤其是一啲嘅敏感嘅画面同资讯嘅时候。是不是可以作出一些的调整呢？那你觉得让呢是教育界的人士呢可以是大家去一起讨论一下去思考一下。 是啊是啊是啊。 是啦、啊啊、那我们电话是 1872311,1872311。那大家怎么看今次是学校播放南京大屠杀影片的事件呢？欢迎打来跟我们倾下。 不足半年，再联同入境处透过放蛇，再在湾仔、铜锣湾捣破九个位于三毛大厦的新兴卖淫场所，相信源自同一个犯罪集团。呢轮行动拘捕31女2男，其中5人相信是主要成员，2名本地女子怀疑是管理人，被捕的性工作者有26人，包括越南和内地非法入境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晴朗和干燥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明日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气温稍为回升，本周后期北风增强，天气转凉。现时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较早前近狮隧桥底的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而家呢一段嘅龙翔道来回方向咧，只系车多少少。咁但系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嘅交通咧就比较繁忙噶，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顺利村。就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近狮隧桥底有意外，一大车多。而在东区走廊西行去铜锣湾方向，近住兴发街的支路，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咗场，一大比较车多，车龙嘅大消散。 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落山道，启德隧道在尖沙咀方向因为车多而家仍然实施紧近气性封闭措施，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就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就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交通都是繁忙的，龙尾就在嘉乐萨圣方济各书院。九龙方面，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一段的交通比较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东隧的收费广场和将军澳道接近将军澳隧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段车多，车龙排到近安定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食安仔就提提你，用天然香草或者香料来调味就更加健康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十二月十九号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齐投票啦！ 时间流转，风景依然。 世界是无常的，即使讲起景色，亦都会随住时间而会改变。 一分钟阅读，岑日飞。 但是有些景色，即使改变了，仍然是值得我们好欣赏的。例如香港的狮子山，因为有了狮子山，就令我希望香港永远保持狮子山下的精神。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立法会换届选举12月19日举行，选出90名有承担、有远见的代表，当中20人来自分区直接选举，40人由选举委员会选出，30人由功能团体选出，为香港开创未来，为我们建设更美好的家园。你的一票很重要，为港为己投一票。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咧，有小學咧向一啲嘅小學生去播放一啲嘅南京大屠殺嘅影片啦，嚇，咁係教育局建議嘅一啲嘅教材嚟噶。咁結果咧，就有啲嘅小學生咧就係情緒受到困擾啊。咁大家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啊，楊立滿啊，咁其實咧要學生去到係認識歷史啦，嚇，其中一部分就係一啲嘅戰爭嘅苦難啦，嚇，同埋一啲嘅國殇嘅歷史啦。咁其實都大家都覺得係。有需要的，但是至于怎样去呈现给一些不同年龄的学生看，尤其是可能是年幼一些，一些可能看完这些影片图像会有些情绪困扰的学生来讲，应该怎样去调节法呢，可能大家要去深思去讨论的一些问题。刚才就有些譬如教界的人士就提出说，会不会可以就这样说，或者用其他的一些图像，就可以避免这一类咁直接去展示呢啲嘅血腥暴力嘅画面俾啲学生睇啊，会唔会其中啲方法咧？ 是的，即是我想教材这件事从来都是很富争议性的。究竟你想那个信息是怎样传递 到俾嗰個受者咧嚇。咁呢個係教育嘅學問上邊咧，都經常係碰到嘅問題啦。咁尤其是呢一個咁大嘅問題咧，即係諗緊大屠殺嚇，即係大是大非嚟嘅嚇。咁究竟係咪要避重就輕啊？亦或係嗰個衝擊力係要最大嘅衝擊力先得咧？咁樣咁呢一個咧，我諗你不同嘅人亦都有真係不同嘅睇法咯。但係我覺得一個比較安全嘅做法都係既然而家發生有啲咁嘅事咧，就真係比較年幼嘅小學生咧，或者係用另外一啲冇咁描繪得寫實嘅方式咧，係去呈現俾佢哋咧，可能係一個可取嘅做法嚟嘅嚇。 嗱，就住涉事嘅學校咧，咁啊播放咗呢個影片之後四日啦，咁今日咧學校就安排咗一啲嘅輔導時段，去到疏導啲學生嘅情緒。咁有啲嘅傳媒都訪問咗一啲嘅有參與嘅學生啦，咁就話咧啲老師咧就每人派一張卡俾佢哋，請佢哋咧就寫下啲感受。咁就有啲學生就寫咗話係傷心、憤怒咁。亦都有啲同學咧就講話驚啊咁樣，咁就希望咧就透過表達翻自己嘅情緒咧，去到疏導翻佢哋嘅情緒啦嚇。咁好啦，都問一問各位啦，咁究竟大家點睇呢件事咧？大家覺得即係學校點樣處理呢啲嘅歷史素材會好啲咧？歡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蔡先生喺度，蔡生你好， 你好， 係請講啊。 咁我覺得小學生年紀就確實係太細啦。因为其实就算是大个人任何时候睇返呢啲咁嘅片段呢，都係觉得係好伤心啊，好沉重㗎。咁甚至乎你就算係电影咁样分级呢，我諗呢个已经係超过第三级，可能係好离谱嘅片段。咁但係历史係终归係历史啦，就始终都係要讲俾小朋友听，等佢知道点解中国人会有咁嘅情感啊，点解对于靖国神社嗰啲甲级战犯即係参拜嘅时候点解会咁反感啊。咁呢啲历史一定要即係讲得清清楚楚俾佢哋知。咁如果係小学嘅话，我觉得可以用图片啊，或者打啲格仔咁样，等佢哋有個認識先啦，咁去到中學嘅時候就可以睇翻影片啦。但係就算係中學咧，我都覺得小朋友即係中學生都係小朋友啦，咁去睇都可以俾個選擇佢咯，俾佢揀睇唔睇，因為可能真係有啲年輕人佢都係頂唔順呢樣嘢，或者係睇緊嘅時候佢都可以離開，即係嗰一個播放嘅地點咁樣。好好咁控制翻，如果唔係可能係會令到即係一啲年輕人去任何人啦，睇完呢條片之後都係會永世都係有個陰影喺度，因為實在係太殘忍啦嗰啲片段。 好啊，多謝曬蔡生嘅電話嚇，我哋聽多位聽眾有施女士喺電話旁邊，施女士， 喂， 請講啊， 喂， 係，請講，你好，請講。 是啊是啊，阿杨生啊，陆宇光是 啊。你好啊，先生。 咁样呢，我就觉得呢小学呢实在太细啦。其实佢哋小学呢就其实是譬如你教下身份认同啊，你是中国人啊，讲下四大发明啊，咁嗰啲都系叫国情教育啦，吓譬如我哋中国有四大发明啊。咁如果其实呢，我觉得南京大屠杀呢一段系历史嚟㗎嘛。而家中学历史我而家唔知係咪好似係必修啦，我哋當然好似唔係。咁你就唐宋元明清咁樣慢慢教到落嚟，民國二戰都一樣講到南京大屠殺嘅，我哋當年都學過㗎。咁點解要唔需要咁細個同佢哋講呢啲呢一段啦？因為我覺得佢係避免唔到，佢就係讀中學佢都會學到㗎。咁到時先至或者圖片啊，或者點樣？因為我哋咁大個人睇到嗰段片都會覺得肉酸嘅，掘個窿拱啲人落去，尖刀刉死啲細路仔咁樣咯嚇。我覺得小朋友佢太細個啦，同埋頭先有一個校長話宣揚和平信息，咁我覺得睇完調翻轉令佢哋驚嘅，咁就反效果咯嚇。 OK， 好啊，多謝曬施女士嘅意見啦。不過施女士就覺得直頭。 咁細嘅小朋友可能係連呢個南京大屠殺嘅歷史都未必需要提及住，可能就多啲即係一啲歷史文化身份認同嘅教咗先，咁之後先至講會唔會好啲咧？咁呢個可能真係即係都係不斷嘅一個討論嚟嘅嚇。究竟乜嘢年紀嘅學生係適合接收幾咩程度嘅資訊啊？咁呢個可能都不斷咁要討論落去。 係，我諗要學校嗰位即係我諗當事人啦，我諗校長都要作一個決定。但是我覺得史實來說呢，大屠殺是一個事實來的，全世界都有，我覺得早知呢就好過遲知的吧。那當然你說講大屠殺的過程裡面，你是不是要給一個小孩子看這麼血腥的片段呢？這個可以斟酌的，但是我覺得大屠殺這件事根本他們一定會認識，因為就算你說美國都說中國種族滅絕的啦，即係都好殘忍嘅嘢嚟嘅。咁你唔通唔俾佢知咩？即係佢活喺呢個世界，你就要接收呢個世界嘅事實噶咯。咁只不過就係個手法，你係點樣講俾佢聽啫。 咁有待咧我哋嘅教育界嘅人士咧嚇，繼續咁用佢哋嘅專業咧去到討論咧呢方面嘅問題啦。嗱，咁啊就住咧就係今日呢相關嘅學校咧嘅疏導工作啦嚇。咁教育局嘅安排嘅回覆就係咁樣嘅。咁就話就住學校嘅安排咧，教育局就曾經接獲市民嘅查詢同埋表達意見，並且咧就曾係隨即係聯絡翻有關嘅學校去了解詳情同埋提供支援。學校咧已經成立咗小組去到跟進事件啦，並且安排老師同埋住校社工去密切留意学生的情绪，以及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辅导和支援。学校亦都会同家长保持沟通，教育局会继续同学校保持紧密的联系，以提供适切的意见的。好了，我们这个话题谈到这里先， 好， 休息一阵先，转头讲讲关于厨余的话题。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服务香港人超过100年，唔止系交通工具，亦都系文化象征。剑甲系我哋嘅集体回忆。唔同背景嘅香港人对叮叮又有啲咩唔同嘅故事？电视节目《香港故事》世纪物语，今集记忆像铁轨一样长。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冇嘅冇嘅冇嘅冇嘅，我个人包放咗喺边啊？ 快镜点会答你啊？你好快啲揾翻啊！立法会换届选举投票日要出示身份证正本噶。 唔见咗点算啊？ 咁又唔使咁担心，你可以出示例如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又或者警署报失嘅文件噶。 咪住！ 咩事啊？ 揾到啦，喺我个袋度啊！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18啦，自由风，自由风呢一节咧，想讲下关于厨余嘅问题啦。嗱，其实咧就见到而家都市固体废物里面咧，厨余咧系占系超过30%噶。咁而厨余之中咧，家居嘅厨余咧，亦都占咗咧系超过70%吓，即系剩翻嘅厨余咧，就可能系餐厅或者工商业嘅厨余咁。咁所以其实厨余嘅问题咧，的确咧系香港嘅废物问题咧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啦吓。咁而嚟緊咧，就好快咧就會實施呢個嘅垃圾徵費啦。咁而如果屋企有好一部分嘅垃圾都係廚餘嘅時候，咁有咩方法可以幫市民慳錢，又可以將一啲嘅廚餘去到回收呢？咁嗱，而家咧環保署咧就有一啲嘅基金咧，俾一啲嘅非政府組織去到申請嚇。咁最近咧就有個環保組織環保協進會就咧攞到係環保署嘅回收基金，大概係1,000,000嘅資助。咁就上個月開始咧，就喺其中一啲嘅地區，包括係杏花村嘅屋苑，咁就試行咗咧一個叫做廚餘及多種回收物收集先導計劃嚇，設置一啲嘅智能嘅回收桶嚇。其實除咗廚餘之外咧，咁佢其他譬如紙啊、金屬啊都收嘅。咁第一個大型嘅屋苑係使用智能嘅廚餘回收箱嚇，咁就話咧一個月以嚟咧就收集到大概11公噸嘅廚餘。 咁都係好事喎呢樣嘢嚇，做一個先導計劃都係明智嘅，因為呢樣嘢外國參考外國嘅經驗咧。 唔係話好多地方係好成功咁樣推行呢樣嘢。咁推行之前咧都有做先導計劃嘅。咁當然呢樣嘢你就算鋪開曬咧。真係收翻嚟嗰啲廚餘，即係佔總共即係嗰個嘅廢物嗰量啊，每日一個城市產生嘅廢物嘅量咧，畢竟都仲係少嘅一個百分比嚟嘅。咁但係香港而家我哋嗰個環境咁差咧嚇，即係嗰個所謂廢物處理呢一個問題咁嚴重嘅時候咧，我諗真係咩都要諗噶啦嚇，即係你話膠袋徵費啊，即係分類啊，廚餘回收啊、焚化等等都需要嘅。咁政府都有一個循序漸進嘅計劃嘅嚇，但係就比較慢啲咯，即係我覺得嚇。咁呢樣嘢，你嘅廚餘要喺屋苑嗰度去做咧。是一定要咁样做㗎喇。不过呢就嗰、那个铺开嗰个程序比较慢啲啦，我觉得。 嗱，其实呢、这个嘅厨余嘅回收啊，咁大家相信都唔会反对啦。咁、但问题就係、是会唔会话引起啲臭味呢、因为始终啲厨余聚集埋一起，可能会产生一啲嘅卫生啊臭味嘅问题啦。点、样处理呢？咁另外就係、是、方唔方便先吓、究竟有吸唔吸引到啲市民居民可以好就手咁样去将啲厨余拎去回收先？咁如果係唔方便嘅，要下一段路嘅，或者係唔係好多呢啲设施嘅，可能減低咧就係居民咧去到回收廚餘嘅一啲意欲啦。咁另外就係有冇再多啲誘因吸引佢哋咧就係主動拎啲廚餘去到回收咧咁。 計分法啊嘛，有 係啦，咁呢個都係大家關心 可以攞獎品啊。 不如電話旁邊咧請嚟相關嘅環保組織，就係環保協進會嘅總幹事邱榮光同我哋講下啦。邱榮光你好， 你好， 你好，大家好， 你好。 介紹下呢個嘅智能回收桶係點樣運作先，好嘛？ 好啊，好啊，咁咧就即係講緊回收咧，大家都知道有三色桶啦，咁其實我哋香港都係先進城市啦，覺得咁，所以我哋都一步一步邁向咧，就多啲嘅智能嘅方法嚟到去回收。咁例如早期咧就有啲嘅收膠樽機啦，可能大家都會見過或者用過。咁咧就做一個個膠樽咁入落去，咁然後咧佢就會食咗個膠樽啦，咁跟住咧就有啲分數出翻咁。咁啊，第一代嘅時候咧，就出啲紙仔，好似啲咩天地嗰啲咁咧。咁啊，第二代咧就開始用聰明啲啦，就用啲 apps 啊嗰類咁嘅方式嚟到去計少少分數。即係呢個係誘因嚟嘅。即係我個人嚟講都覺得咧，回收係一個公民嘅責任嚟嘅。咁但係初推行嘅時候咧，咁有啲嘅誘因咧，都係 OK 嘅，我覺得咁等大家養成一個好嘅習慣先啦。咁好啦，去到而家我當係第三代啦。咁變咗咧就已經係一啲即係更加行前一步嘅回收啦。咁喺杏花村或者我哋其他幾個地點裝嘅機咧，咁其實就係有一個一套四件，即係好似一個大嘅櫃咁嘅回收機嘅。咁就會係收塑膠啦、紙張啦，同埋一啲嘅膠樽、鋁罐等等嘅。咁杏花村特別啲咧，就係都屋村嘅朋友都非常之好啊。咁佢哋又好樂意，即係做試點，咁咧就去收一啲嘅廚餘機，即係收一啲嘅廚餘。咁所以我哋咧亦都係相對咁同回收基金啦，亦都同環保署啦，亦都同佢哋嘅管理處傾咗之後咧，咁我哋真係將一啲嘅廚餘機就擺咗喺杏花村嗰度啦。咁杏花村有三十幾座，咁我哋就擺咗15套嘅回收機嗰度啦。咁即係未必需要話每座一個啦。咁然後幾座係 share 一套嘅回收機。咁個回收機本身咧就我哋講智能嘛，咁梗係要聰明啲啦。咁就唔係一個桶咁擺喺度你倒落去，咁而係一個整整齊齊、靚靚仔仔嘅一部就好似機械人咁。咁埋去咧，就將嗰個錄相卡，嘟一嘟，咁佢咧就會開咗個箱個蓋咁揭開，嘟咁樣，咁然後咧啲人就可以擺嗰個廚餘落去，即係一袋一袋咁擺落去啦。咁擺落去之後咧，佢就會稱一稱佢大約幾重，咁然後咧就正話咁講啦，會有少少嘅分數俾佢。咁然後咧，佢完成個過程之後咧，咁嗰道門咧就會自己閂翻埋噶啦。咁、那個過程就完咗啦。咁就輪到第二位。 住户又可以去回收佢嘅廚餘咯，咁、 okay. 大致上個運作就係咁樣去做咯。 嗯，但我想問翻呢啲嘅回收桶嚇，咁係設喺屋苑嘅平台嗰度嘅， 冇錯。 咁即係話住户係需要拎啲廚餘落樓去到平台先至攞去回收咯，係嘛？ 冇錯啦，夏正話主持都講得好啱啊，係咪方便大家去做咯？咁其實香港都即係都盡量去做多啲嘅即係便民嘅措施啦，咁所以我哋就擺喺個地下個平台嗰度。咁其實你話講緊兩三座共一個嘅廚餘機，其實都係好近便嘅啫，落到去樓下咁。咁、有啲淨佢自己樓下啦，咁有啲就隔離嗰座嘅啫。咁都係好方便。咁即係譬如以前好早期，我哋都有啲講過話每層做呢啲嘅回收，咁似乎又未必需要去到咁即係咁濕碎啦。咁即係每層做，咁所以咧。即係喺樓下嚟到去做呢、這個廚餘回收咧，即係我哋行咗呢段時間都覺得係大家都接受嘅、大家都合作嘅、 我想問咧，居民攞廚餘嚟回收嘅時候，有冇咩需要留意咧？即係譬如話係乜嘢類型嘅廚餘係可以回收，乜嘢唔可以咧？ 係啊，問得好好啊，咁係好緊要嘅，因為咧，譬如有啲嘅硬嘅骨頭啦。有啲硬物啦，咁 即豬骨嗰啲唔回收得嘅， 都唔適合噶啦、因為拎到去回收廠嗰時咧，佢嗰個機咧就啃唔落啊。 雞翼骨嗰啲咧，雞翼骨嗰啲咧， 嗱佢就有個講法，其實係啲骨如果你咬得斷嘅咧，咁佢部機都處理得。 雞翼可能得咯，即係 咬得斷，咬唔斷雞翼骨咯。 但係有流質又唔得嘅喎，係咪啊？有啲湯汁嗰啲唔得。 點解咧？ 因為香港咧同埋外國好唔同啊，嗰啲食物啊，咁我哋啲嘅廚餘或者我哋嘅垃圾量咧，裏面咧嗰個水嘅含量係比較高嘅。咁、你諗到啦，外國人食嘢落去都係咁焗爐焗佢噶嘛，係咪？咁我哋香港唔同，我哋又會煲啲湯水啊，跟住又整啲牛腩汁啊咩汁咁，咁所以嗰個水分係非常之高。咁呢個對於個廚餘廠嘅運作咧。是會令到佢困難嘅，咁所以其實就大家行多一步，其實唔係淨係我哋，譬如話喺其他嘅地方去收廚餘咧，都有呢個習慣，就係將嗰啲水分咧隔咗出嚟先。咁其實而家啲家庭好聰明噶嘛，好多時喺個星盤嗰度咧就有個即係紗布咁嘅隔氣嘅，咁佢哋將嗰啲嘅廚餘倒落嗰個隔氣裏邊咧，咁嗰啲水就滴走咗啦嘛。咁然後咧就將佢盡量係即係整走啲水分，咁就去收咗個廚餘，咁就可以拎落嚟噶啦。咁、 okay, 所以其實其他啲嘢水果啊、果皮啊、麵包啊，所有嘢都可以拎去回收嘅。 但係擔唔擔心啲住户拎落嚟嘅廚餘可能夾雜咗其他物質，例如係塑膠啊咁，咁會唔會好影響你哋即係回收個過程？ 咁所以我哋咧就其實都要求嘅就係佢哋用一個透明嘅膠袋啦。咁其實真係有心拎嚟回收嘅朋友咧，其實都真係用嗰啲心機嚟到去揀擇嗰啲嘅回收物嘅，咁呢樣我哋好即係都感激，亦都睇到大家對於即係保護環境嗰個心咧係大好多嘅。即係我哋擺咗耐咁耐以嚟咧，睇到咧唔係淨係家庭主婦或者係啲即係啲姐姐拎落嚟，有好多嘅男士啦，幾多年歲都有，亦都好多年輕人咧都會係攞啲嘅物品落嚟回收嘅，廚餘都係一袋一袋拎嚟回收。咁我哋最大嘅要求就係結帳回收啦， 我想問一下，有冇環境滋擾嘅問題發生過啊？即係臭味啊，各樣嘢有冇噶？其實 係啊，呢、這個我哋都係同你一個諗法，就係最擔心呢樣嘢啦。咁、居民啊，都即係呢個業主法團都係即係都係最擔心就係有呢個問題。咁所以我哋而家做法咧，就係唔會俾啲廚餘過夜嘅。咁佢每一晚我哋十點鐘到咧，就會將啲廚餘直接運去廚餘廠噶啦、就唔會留喺個屋苑，亦都唔會留喺某啲地方。咁、就直接運走。咁所以收嘅時間咧，亦都係夜晚六點至到大約十點鐘呢個時間嘅。咁所以就變咗咧係定時定點嚟到去收，就唔係話佢朝頭早又擺啲嘢落去。咁變咗擺一日嘅話，哇！咁一定會有味道啦，係咪？亦都會驚引到啲小強啊咁樣嘢啦。咁呢個大家最驚咁所以我哋都非常之小心嚟到去做呢件事。咁部署， 因為由於咧，我哋就嚟聽七點半新聞啦，可唔可以新聞之後再同你傾多一陣啊？ 好啊，好啊， 我哋電話18723111。 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运输署宣布今日开始推出便利措施，协助香港车辆牌照逾期嘅过境车辆由内地或者澳门回港接受检验，以便续领本港车牌。因疫情下嘅隔离安排，部分过境车辆喺出境前往内地或澳门之后仍未返港，香港嘅车牌亦都已经过期。呢一次嘅措施属临时性安排，暂时由今日至明年六月十六号接受申请。合资格嘅过境车辆可以喺指定日子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驾驶回港，并使用指定路线停泊喺大桥香港口岸嘅指定停车场或者指定地点，然后由车主自行安排嘅拖车服务，将车辆拖至指定验车中心验车，再办理续领车牌的手续。监警会主席黄佩斯表示，上年度无法追查的投诉个案增加至764宗，持续高企，主要是投诉人没有出席投诉警察课的会面或者没有提供资料。他强调，投诉人运用投诉权亦有责任配合调查提供资料。被问到投诉人不出现会否因为监警会遇人偏帮警方的观感，黄佩斯表示监警会不会偏帮任何一方，强调会独立公平公正调查。他说现时监警会面对的困难是投诉人不出现又没有留下姓名等资料，因此再次呼吁投诉人合作讲清楚投诉内容。屯門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圓小學上星期向學生播放由教育局提供涉及日軍侵華處決平民嬰兒被殘殺的片段，引起部分學生恐慌和家長投訴。有小學四年級的學生說，當時看到片段很害怕和不開心，有同學回家之後情緒不穩定而哭泣。他又说今日学校安排特别课堂辅导学生情绪，老师说学生可以将感受写在纸上，老师会再安慰有需要的同学。有学生就表示上星期观看有关片段的时候觉得很害怕，当时老师叫害怕的学生可以离开课室不用观看。校方和办学团体保良局回应说，特色有部分学生感到不安，校方十分关注，会疏导学生的情绪，校方日后亦都会倍加留意，按不同级别的情况适切调整教材。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周三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视像会晤，两国元首将全面总结今年中俄关系以及各领域的合作成果，并对明年双边关系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就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汪文斌表示，中方期待并且相信这次视像会晤将进一步增进双方高水平互信，努力推动中俄背靠背战略和协作，以及全方位务实合作蓬勃发展，为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明日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日气温稍为回升，本周后期北风增强，天气转凉，现时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意外事故。咁啊，啱啱收到一宗新嘅交通意外喺九龙嘅将军澳道啊，下行去观塘方向，近住观塘警署对开咧就有意外嘅。咁啊，现时都几塞车噶，龙尾排到去欣怡花园啊。将军澳道下行近住观塘警署对开有意外，龙尾塞到去欣怡花园。 较早前鲤鱼门道去东区海底隧道方向近住汇景花园段呢都发生过意外事故嘅。虽然意外清咗场，不过都係多车啦，咁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仲有就係龙翔道啦，龙翔道去荃湾喺狮子山隧道桥底都係有意外嘅。咁现时呢慢线仍然係受到阻碍，不过比之前就好咗好多，仲係多车但就冇咁挤塞㗎啦。龙翔道荃湾近住狮子山隧道桥底有意外，慢线仍然受阻，咁比较多车啲。隧道方面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个龙尾排到去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松返好多啦，而家龙尾桥面登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系尖沙咀线多车，龙尾去到新楼街。咁较早前呢，因为太多车嘅关系，启德隧道尖沙咀方向曾经实施间歇性封闭嘅措施，而家取消咗㗎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消防局，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近映月台，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港岛路面湾仔司徒拔道落山，咁啊近住呢个皇后大道东至到兆辉台段仲系比较多车嘅。新界方面咧，现时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沥源村去到美林村段都系较为多车啲。安全车速报告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隔音屏去屯门。晚间工程方面，早少少提大家，这个观景山隧道呢今晚有工程的，今晚八点去到听朝早上六点，观景山隧道去珠海方向就会封闭管道，去香港方向的管道实施单管双程行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必须要佩戴的。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十二月十九号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齐投票啦！ 选战2021，听其言。 今集会介绍两个功能界别，分别是饮食界和社会福利界。两个界别将会各产生一个议席。饮食界有两位候选人 ，CA 一徐文伟冇申报政治联系。 大家好，我是饮食界候选人徐文伟。业界过去三年受到严重重创，近来人手严重不足，青黄不接。我建议政府加强资源，兴建饮食业界职业先修学校，协助业界数码转型，趁北部都会区和大湾区的发展，协助业界扩展商机，制造就业，完善行业未来发展。多谢大家的支持。 CA2 张宇仁，政治联系自由党。 各位饮食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宇仁，我是支持社会稳定，令到我哋有个好嘅营商环境。我会继续敦促政府平衡抗疫同埋经济，亦都希望政府尽快可以同国内通关，令到我哋多啲生意做，亦都可以输入劳工，因为我哋人手短缺。我会继续我过去21年嘅工作喺议会为大家争取，支持我张宇仁。 社会福利界有三个候选人 ，K 一朱丽玲，政治联系民建联。 大家好。我是社福界的候选人朱丽玲。过去业界面对着资源少、压力大、士气低、看不到前景又找不到出路的困境，我们需要有一个有正能量、敢于担当的议员。我承诺我当选之后会为业界和市民的合理诉求向政府据理力争，请大家支持我，和我一起革新求变。 K2 叶湛溪没有申报政治联系。 各位社福界的朋友大家好，我叫叶湛溪，溪哥。我是一名双健人士，凭着坚毅、坚持、坚强的理念走到今日。我没有政治的包袱，更加不懂左右逢源，我有的只是一片真心。我会将大家的声音带入议会，为弱势社群发声，争取同工的权益，推动更多惠民的政策。请大家相信我，在12月19号投我溪哥一票，多谢。 K3 狄志远，政治联系新思维。 我是一个社工，我很喜欢助人的工作。 我入行的时候，我负责一个青年的义工团。今天我这班朋友都有相聚，其中的成员更加成为我今天的助选经理。当年我看着他成长，今天他陪我走这段路。香港仍有很多不公义、不公平的地方，我们会发声，我们会争取，因为我们是社工。 香港电台制作2021立法会选举听其言。 下一集我们会介绍纺织及制衣界、批发及零售界和进出口界。 在香港，大家都为了未来不断努力，而你的一票可以让我们有个更美好的未来。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还有6日，投票时间为朝早8:30至晚10:30，记得投票。有疑问请上 elections.gov.hk 或致电2891-1001查询。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有環保組織咧，就申請咗環保署嘅回收基金啊，咁就係咧杏花村嗰度咧就設立一啲嘅智能回收箱，咁當中咧就包括一啲嘅廚餘回收設施嘅。咁究竟嘅成果係點咧？經驗係點咧？咁啊，繼續同咧就係環保協進會總幹事邱榮光傾下啦。邱榮光你好， 係你好，大家好，食咗飯未啊？ 系咪？咁啊，呢个计划咧就大概一个月到啦，吓咁就收集咗超过咧就11公吨嘅厨余。你觉得个反应如何咧？系咪热烈咧？有冇方法可以令到居民咧就系踊跃啲去将啲厨余攞去回收咧？ 系嗱，我咁睇吨数就11吨啦，咁同埋睇翻个桶数咧，即系我哋每一部机咧就有个120公升嘅桶喺里边嘅。咁我哋滿咗個桶之後呢，就會換一個桶擺個新嘅落去嘅。咁而家嚟講，我哋每一晚呢就已經係15個桶都滿㗎啦。咁亦都有幾個機呢係要換新桶落去嘅。即係話我哋15部機呢就收咗18桶嘅廚餘出嚟。咁即係收得多，咁我就心都好矛盾嘅。即係收得多，或者係咪即係垃圾量多呢咁。咁所以我哋部機本身呢就係、是雖然有啲分數去鼓勵大家啦，咁但係個分數咧就唔會話你擺越多廚，我俾越多分你咁，咁啊弊家伙啦，係咪？咁咧就所以係每一日咧佢擺廚餘咧，我哋都係俾一次分數嘅啫，亦都不論佢嗰個重量。嗰、那個原則就係鼓勵佢將啲廚餘回收，而唔係希望佢越多廚餘越好嘅咁嘅意思咁。咁、所以嗰個量嚟講咧，我哋見到個居民參與性係非常之好嘅。即係拎落嚟嘅朋友都用咗啲嘅膠袋啦，拎落嚟啦，咁亦都係一個教育嘅一個機會。好多係帶埋小朋友落嚟嘅，咁佢小朋友咧就會去用嗰個所謂智能嘅方法開嗰部機啦，咁然後擺嗰啲廚落去啦，咁喺過程裏面佢都會問一啲問題，例如誒點解我哋收啊，收咗喺邊度啊？一個係最常啲人問嘅啦，我收咗俾你，你係咪拎去堆填區㗎？你唔好嘥我心機喎、咁呢個就係最常問，咁我哋係好肯定講佢聽咧，我哋所有嘅廚餘，包括啲回收物件咧，都係拎去一個正當嘅回收，咁亦都係由環保署咧去睇過呢啲嘅認可嘅回收箱咧，我哋先至會俾佢嘅。咁要大家可以放心嘅。 係，嗱，我都想問一下，其實正正就係呢個問題啦，即係如果呢一個計劃似乎初步即係嗰個反應都唔錯啦嚇，咁如果真係成功嘅話咧，咁照計就喺好多大型屋邨裏邊咧，都應該可以做到嘅，係咪你覺得？ 係啊，咁因為咧，香港嘅廚餘量其實係好驚人嘅。咁香港每一日大概係12,000噸嘅城市廢物啦，都市廢物啦，我哋叫做。 係啊。 咁但係廚餘咧，竟然係佔咗3,000噸嘅。 係啊係啊，1/3啊，差唔多。 係啦，好驚人嘅一個數量，3-4千噸啦咁。咁即係話其實我哋好多時幾個原因啦，一個咧就係、即係我哋買咗好多嘅嘢食唔曬，咁就拎咗丟棄啦，或者係煮得太多， 油城柴油拎去丟棄啦。咁咁所以咧，即係廚餘要處理得好嘅話咧，其實就將香港嗰個廢物處理量咧減咗好多噶啦。 係啊，但係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喎，因為你如果真係全部啲人都走去將啲廚餘拎去回收咧，咁即係嗰個跟住嗰個處理嗰個設施又足唔足夠咧？即係係咪真係可以將佢變成即係有用嘅廢物啊？或者就做呢啲有用嘅氣體啊出嚟啊咁樣供電啊等等，係咪真係做得到咧？嗬？ 嗱，而家好多啲唔同嘅方法嚟到去處理一啲嘅即係有機物嘅都，咁譬如話早期嘅堆肥啦嚇，咁堆肥嘅時候，你堆完啲肥變咗都要有地方去種嘢噶嘛，咁所以嗰個量咧始終係有個限制嘅，咁其他嘅方法咧就例如將啲廚餘咧氣化咗佢啦，就變咗一啲嘅氣體，啲氣體可以燃燒咗嚟發電，亦都可以揾嚟做其他嘅用途啦，咁呢啲。技術上咧，而家就世界上都真係好多嘅技術都做得到嘅。咁香港嘅廚廠咧，而家就第一個廚廠就應該係300噸啦，我記得。咁所以正話我都有講個數字啦，一日我哋有幾千噸嘅廚餘。咁呢個係要去，仲有好多嘅即係個量咧，我哋係可以去追嘅。咁我諗喺兩方面着手啦，一方面就係廚餘可以拎去回收。就做翻呢樣嘅嘢啦，咁而另一方面咧，就喺個源頭度減費啦。大家咧就食幾多買幾多啦，譬如5蚊一斤菜，8蚊兩斤，咁你真係買兩斤，其實你係掉一斤嘅咁。咁變咗大家食幾多買幾多，就會喺源頭嗰個減少咗嗰個儲量啦。 咁 譬如其他啲其他啲嘅屋邨可唔可以做咧？正正呢一個咧就係回收基金。即係俾一個資源啦，我哋去做一個試點嘅計劃。咁當然咧，其實即係呢個試點唔容易㗎。我哋喺杏花村咧，我哋真係搭人堆，我哋每一部機咧就跟咗一個嘅環保大使，係、一啲嘅我哋嘅後生仔啦，或者係啲同事啦咁。咁就喺部機同大家一齊去教導大家點樣用部機啦，亦都 make sure 咧就喺呢個初期嘅運作咧。咁當然會有啲小毛病嘅啲機，我哋明白嘅。咁就係等佢運得順暢一啲，咁然後大家咧就即係再去睇下點樣嚟到去將個運作令到更加嘅順暢嘅。 頭先想問嘅問題就係咧，即係而家淨係得小濠灣嘅有機資源回收中心咧處理呢啲嘅廚餘啦。咁即使話你而家啲居民啊市民。都熱衷於將啲廚餘攞去回收都好啦，咁但係冇適當嘅設施去到處理咧，都係冇用啦嚇。咁所以就即係而家嚟緊啦，2023年就規劃緊呢個沙嶺嘅有機資源回收中心啦。咁但係咪都唔夠咧？你覺得係咪要再增設多一啲嘅有機資源回收嘅處理設施先至足夠咧？ 都恐怕係㗎啦嚇。咁所以政府佢哋有啲佢哋嘅計劃啦，幾時去起幾多部？即係幾多台嘅呢啲機去做處理啲廚餘啦，咁而另外一方面咧，都做多啲嘅教育工作啦，令到大家買嘢食嘅時候冇買得咁狠啦，咁食幾多買幾多啦，咁自助餐啊嗰啲咧，亦都係一樣嘅。咁我好多時見食自助餐，而家啲人我覺得又好咗，我哋早一輪去食咧，見到啲人真係 浪費好多， 都仲有啲浪費，但係大部分都好似幾克制嘅，就唔會話。見到食剩好多嘢掉喺張台度，係都冇乜呢個現象。 呢個都好現象，係、 好啊， 好非常之 好， 好、好啊， 多 謝曬邱榮光， 多 謝你嚇。邱榮光咧就係環保協進會嘅總幹事嚟嘅、休息一陣，轉頭再傾啊。 每個禮拜 五個名聲， 呢、這個時間 CIBS 人人廣播。 今晚同你一齊聽節目嘅係洪少賢， 由身邊事物出發，學習多方面嘅科學知識。科学特工队同你探索科学，分享快乐。 深夜一点半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科学特工队》，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晚上的7:49啦，自由風，自由風咧，呢節想講一講另一個嘅歷史嘅一啲發現啦嚇。咁、就係咧，係有啲嘅研究歷史嘅民間組織咧，喺過去嗰個幾星期之內咧，就發現到咧三嚿咧呢個嘅維多利亞城嘅界石啊嚇。咁呢啲嘅界石咧，咁其實係1903年咧就係樹立到而家噶啦。咁亦都係非常之珍貴嘅一啲界石啦。嗱，第一塊咧就上個星期日咧就喺西區龍虎山嗰度發現嘅咁。咁而第二三塊咧咁就喺尋日嗰度發現嘅，分別咧就係位於玫瑰崗學校附近啦，同埋摩星嶺嘅。咁其實咧呢個維多利亞城嘅界石咧，之前已經發現過7塊嘅啦。咁而家加埋新發現呢3塊咧，就增加至到10塊咧，去到發現咗。不過咧，其中第一塊即係講緊係西區龍虎山嗰塊界石咧。位置曝光之後咧，就出現咗一啲嘅油漆嘅記號啊！咁有啲嘅油漆咧就滴喺個界石上面，咁會唔會係有啲人即係人為嘅造成咧？咁、究竟發現咗之後嚇，唔單止發現啦，點樣去保育佢哋咧嚇？ 係啊，我覺得都值得保育嘅，呢啲都係歷史嘅文物啦，即係見證香港嘅誕生啦嚇。咁我就見到有少失望，就係政府好似話古物古蹟辦事處係冇意思咧，係去將呢啲係評級加以保育嘅嚇。咁我唔知政府係嗰個理據係乜嘢啦嚇。咁我都希望見到多啲呢啲嘅即係古蹟咧，係即係得到適當的保育。 我見到古蹟辦去到回覆一啲傳媒查詢咧，就係話實地去到視察同埋記錄咗啦，正喺度深入研究。咁、如果嗰啲石碑嘅歷史價值係獲得確定嘅話咧，會將佢納入呢個政府文物地點嘅名單，同埋咧法定古蹟同暫定古蹟咧呢啲嘅一齊咧係就界定為文物地點保護。咁但係咧就而家即係淨係一個研究嘅階段。 係咯，但係呢樣嘢唔係。第一次發現啊嘛，即係之前已經發現過，咁但係冇保冇。 好快啲啦！ 咁有一嚿就俾人塞到中添，好似嚇。 係，其中之前發現㗎啦。 咁所以我都有啲可惜咯。嗯、 不如都請嚟一位我哋一啲歷史研究嘅組織同我哋傾下啦。電話旁邊有香港歷史研究社嘅理事長李澤恩啊，李澤恩你好。 係，大家好。 你好。 不如請你介紹一下呢幾嚿新發現嘅界石嘅歷史價值啊。 哦，咁呢一。所以其實而家有9塊啦，就叫做維多利亞城界石。咁係點嚟嘅咧？咁其實係香港開埠，即係開始做英國殖民地嘅時代咧。咁其實中環一帶咧就叫做維多利亞城，就其實一個作為香港嘅中心咁啦，所有嘅政治、經濟嘅同埋軍事嘅嘢都集中曬喺呢一個維多利亞城嘅範圍入面嘅。 嗯， 好啦，咁去到1903年咧，就政府就想確立翻。呢、這個城嘅範圍啊，咁佢就訂立咗條法例咧，就劃翻條界出嚟，就落呢條界線入面咧，就係、是、維多利亞城嘅範圍啦。 咁樣 除咗整咗條界線之外咧，仲有一啲實物去俾人睇到，哦，呢、這個係城嘅範圍，就係、是、呢一堆嘅界石啦。 嗯，可唔可以形容好嗰個石嘅形狀俾聽眾聽下？ 好啊。咁啊，呢嚿石咧，若我就米3至米半高啦。咁因应翻佢个碌个石柱埋咗几多系地底咁矮嘅啫。若我咁上下高啦，咁一个四方形嘅尖嘅锥体。咁佢其中一面咧就英文写住 City Boundary 1903嘅。 系。 咁呢个字嘅方向咧就系、是、背向住个。城市嘅就俾城外面嘅人睇、向住呢边咧就系维多利亚城啦。咁、就有我哋已知嘅19咧，都系咁嘅形式嘅。 其实我都有兴趣，即系你话俾人睇，即系呢个就系维多利亚城啦。咁其实俾边个睇嘅咧？嗰阵时嗬，即系个原本个意思系乜嘢咧？摆喺度。俾啲入侵嘅人啦，因为俾内地嘅人睇啊，因为其他嘅人睇 咯。哦，咁本身以前知道嗰7塊咧，就系、是、一啲条界线同埋一啲道路个交界位啊。 系， 即系你如果系行路啊，或者嗰时坐车咁啦，你喺城外面，你去到个界线嗰度啦，你睇到个字，你就知道哦，你入城啦。 哦、嗯。 咁你覺得嗰、那個保育價值都係算係高啊？你覺得，抑或係冇咩特別需要去保存佢哋咧？ 哦，其實係非常之高嘅，因為佢其實係一個實物咧，去見證住香港嘅都市發展嘅嘛。咁就香港嘅城市發展就係其實由維多利亞城開始去建設嘅嘛。所以就見到呢嚿石就等於你個維多利亞城嘅範圍係幾去到邊度？ 咁你覺得如果真係譬如話政府都同意去保育呢一批嘅文物，咁你覺得應該係原址保育佢啊，因為將佢搬去第二度咧？ 哦，一定係原址嘅， 係 因為佢係標誌住條界線啊嘛。如果你離開咗個界線嘅範圍，咁就失去咗佢嘅意義啦。 咁即係要搵啲嘢去攔住佢噶咯喎，周圍係咪啊？圍起佢都唔費事搵啲人，即係有人會破壞啊、塗污啊，或者搬走佢喎。 攔住嘅話就會影響到 個觀感， 人去觀係啊，去觀察佢啊咁樣啦。咁所以其實就要即係市民去做翻佢個公民意識，就唔好去破壞佢，唔好塗污佢咁樣。 点样睇今次即系喺龙虎山发现嗰块界石咧，有啲油漆嘅痕迹咁样，咁可能系啲人为嘅作用。咁如果你话系开放晒俾啲市民都可以接触到嘅，惊唔惊会有啲破坏嘅问题咧？ 的确系会有呢个问题存在嘅，咁就要睇大家嘅公德心啦。就算除咗系啱讲到嘅油漆嘅问题啦，都因为有其他問題，例如咧，今次發現嗰三塊咧，就唔同頭先咁講喺條道路附近嘅，其實佢真係一個山林入面。好啦，咁附近其實咁多年嚟好多嘅植物啦喺度生長，咁其實就某程度上呢啲植物咧，都對呢嚿界石有一定嘅保護嘅。因為如果冇嗰啲植物咧，因為佢好似喺山坡咧，可能已經係。山泥傾瀉咁樣沖爛咗都唔定，咁樣就如果去睇嘅朋友去好破壞附近嘅植物咧，咁樣可能影響到啲泥土啊，咁令到佢嚿界石咧更加容易去倒塌啊咁嘅情況，所以就大家就保護嚿界石之餘，都要保護埋界石附近嘅環境。 你点理解呢个时间先嚟发现到三嚿嘅界石咧？会唔会其实仲有啲界石未被发现呢？ 哦，咁其实今次系好好彩嘅。咁上个礼拜龙虎山嗰一块咧，就系、是、有一班朋友咧，就系、是、去揾一个喺龙虎山嗰度嘅一啲叫军事嘅界石。咁就误打误撞咧，就见到呢一块嘅维多利亚城界石嘅存在。咁我哋亦都根据翻，咦，既然呢个位置揾到一块，咁会唔会系其他类似嘅位置咧都会揾到咧？咁寻日就好好彩揾到另外嗰两块。咁系啦，就系、是、咁样原因而揾到嘅。咁如果仲会唔会有机会有其他地方有系有机会嘅？不过就。好难去， 即系话冇啲历史，冇啲历史嘅文献已经系啦，讲咗话其实啊，嗰阵时英国人咧就喺呢度咧就香港咧种下咗唔知几十嚿嘅界石，咁而家就即系可能如果系咁嘅话，就真系可以再有啦吓，咁但系就冇呢啲文献嘅嗬， 系啦，冇呢个记录。 我哋 唯一嘅资料就系嗰条界线嘅啫， 系、 就我哋唔会，我哋冇一个资料咧。系嗰时佢摆咗几多嚿界石喺呢条界线上面。 OK， 你期望政府点样做去到保育呢啲嘅界石啊？ 嗱，以我所知咧，其实寻日揾到嗰两块咧，今日古迹办已经派咗人员去视察啊、量度佢个位置啊，咁样做咗啲嘢噶啦。我亦都同佢哋有联络过，咁佢哋都会将呢三块界石列入嗰个名单上面。不过就有样嘢就唔好咧，就其实一路以嚟都系噶啦。咁法定古迹啊，或者一二三级嗰啲评级咧，佢好硬性咁样，只能够喺一啲建筑物啊、构筑物上面先至会纳入呢啲评级嘅。咁界石咧，佢就唔 会做一个评级，只会落喺啱啱你哋所讲嗰、那个古物嘅名单上 单上面， 系啦， 明白。所以就会唔会都可以调整一下嗰个嘅保育嘅政策咧吓？好啦，咁我多谢晒李泽恩啊，多谢你。 好， 李泽恩咧就系香港历史研究社嘅理事长嚟噶。咁而今日嘅自由风节目时间亦都嚟到呢度咯。 好，拜拜，拜拜。